晨，呢一个时段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奕璇璇仔喺星期四嘅朝头早亦都会陪住大家嘅。今日系几多号呢？今日系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啦。农历就系2月初五，出边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属于中等嘅水平。今朝翻嚟嘅时候咧，系有少少清凉嘅，但系有一种又唔算好湿嘅感觉。咁本身咧就寻日睇天气报告嘅时候就话啊，可能早晚有一两阵雨，本身都惊紧今朝会唔会落雨嘅。嗱，我出边嘅时候咧未落雨嘅，而家出边嘅湿度就67%，咁希望咧依家都唔会落雨啦。同埋唔知大家有冇准备到朱古力送俾你嘅另外一半或者你中意嘅人呢？咁样阿璇仔就冇啊，璇仔就唔会准备亦都。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遇到一啲事，觉得真系好难过，或者系觉得唉，不如放弃咁啦？觉得点解呢啲嘢咁难做嘅呢？当你想放弃嘅时候，啊，好似话叫你放弃好似好惨咁。不过试下同自己讲，讲一句，不如唔好要嗰样嘢啦。呢一种心态唔系一种消极嘅心态，话劝住你放弃，而系将你嘅执着放低嘅时候，你突然间会觉得松咗一口气。原来嗰一样嘢亦都唔系你想象中咁重要，或者唔系你想象中咁难得到。当你好似讲得啊，我不如唔好要呢一样嘢嘅时候，你嘅心头大石可能同一时间亦都会放低咗。如果你之前都有听过唔同嘅人讲过一啲关于抑郁症嘅时候，佢有时就话啦啊，我谂起咧，听日又要翻工又要做嘢，真系好攰啊！然后呢一刻佢突然间谂，算啦，不如我就唔做啦，我就辞职啦。突然间佢一切都系放开咗。咁当然啦，其实佢系冇辞职噶，不过佢慢慢喺度谂，原来当佢自己发现自己懂得放松嘅时候，人生喺呢个时候先会获得最开心嘅 moment。所以大家如果真系觉得好难过，有啲嘢好执着嘅时候，不妨试下同自己讲一声，我唔要啦。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喘气。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字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撇语。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字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手里玩具，先懂得好好进睡。心谷都盼过后，从泥泞寻到这不甘心相信的金句。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它不可以靠，归家也不必避雨。我要给我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这首歌是王菲的《给自己的情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嘅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周末至下周一。下星期一嘅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出面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属于中水平嘅。唔知大家最近有冇去旅行呢？如果咧去到一啲欧美地方咧，多数好多人都会拣 B&B 嘅，即系间房入边会提供床同埋早餐啦。咁其实而家有好多 B&B 都唔再提供早餐噶啦。嗱，不过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呢一啲嘅 B&B 入边咧系有闭路电视噶？咁所以有一间即系最大型嘅B&B 嘅公司 Airbnb 咧，就将会决定喺下个月底之前咧，全球范围内禁止喺出租物业入边使用安全的摄像头，即是我们所说的闭路电视啦。咁佢嘅目的係为咗简化有关于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啲規則啦，另外亦都可以优先考虑返客人嘅私隐嘅。因为其实之前有好多用户都向呢一间公司表示过，对于室内嘅监控摄像头咧系有啲担忧嘅。咁所以经过咗同一啲客人啦、一啲嘅房东同埋一啲私隐专家去协商之后，亦都话啊，应该系可以唔好再用一啲嘅闭路电视啦。咁当然啦，亦都希望系除咗确立之前或者确立之后，亦都希望系不断去做一啲嘅改进，希望呢个政策系可以适合全球嘅社区嘅。不过原来都挺好彩的，现在其实大多数的 B&B 都是没有闭路电视的，相信只是得少部分是有的，所以影响不算很大，对于一些包租公或者是一些房东来讲。不过有什么地方是可以用到一些摄像头呢？现在的规定就是说，你在客厅或者是走廊等等的区域是可以用闭路电视的，但是一定要写到明究竟你这些闭路电视是摆在什么位置呢。咁但係更新咗之后呢，就係话啦，唔可以对住物业嘅内部有一个嘅闭路电视。咁另外更加唔可以就係一啲嘅私人区域啦，譬如我哋嘅卧室啦，即係我哋间房啦，或者我哋嘅浴室入面呢係有嘅闭路电视。 咁但係啊，依然係俾大家喺一啲嘅公共區域咧，係用一啲叫做門鈴攝像頭啊，即係我哋大家入門口之前咧，會有如果大家係喺間屋入邊，咁嗰陣撳鐘咧，其實係可以喺入邊睇到出邊究竟嗰個人係咩樣嚟嘅。咁另外咧，或者係一啲嘅叫做聲量嘅監測器咧，都係可以允許嘅。咁呢啲設施咧，亦都當然要喺呢間屋入邊咧揾一個張表，咁啊寫翻低。咁大家其實好多時都習慣咗周圍有閉路電視，反而就忽略咗一啲私隱性嘅問題。如果大家住酒店或者住 B&B 嘅時候咧，就記得留意翻周圍其實係咪有閉路電視，咁啊注意翻自己嘅言行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少少嘅提示嘅，就係一定要 check 埋酒店有冇一啲嘅隱形鏡頭啊！而家有好多偷拍嘅行為，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咁樣咧，最緊要就係希望可以保障到大家嘅私隱啦。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心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害怕清醒如常，清醒能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受尽创伤，自我反省离场，反省难挨这种痛痒，害怕清醒遇上，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流如地妄想，尚为你紧张，偏不可勉强。 首歌是黄明德 A Dark 自我反省。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现代人个个做嘢都好忙，尤其是香港人啊，大家咧有时都会戏言讲啊，哎呀，得闲死唔得闲病啊咁样。咁但系咧，心理学家就话啦，其实我哋日日咁赶嘅日子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唔舒服噶。咁更加要提倡我哋一个礼拜最少有一日咧叫做偷懒嘅日子，因为咧我哋香港人或者系好多嘅现代人觉得忙碌系好事，觉得咧我哋受公司重用先会咁忙嘅啫。咁但系记住，忙唔代表高效率，越忙嘅人可能效率越低。就好似你隔篱嗰个同事，可能日日都 OT 紧，咁可能只不过佢系将啲嘢拖长嚟做嘅啫。咁所以真正有效率嘅人系要懂得分配时间。咁除咗效率之外，更加要懂得偷懒啊！有唔同嘅心理学家亦都讲啦，人一日咧最少一个礼拜有一日时间系喺度放空自己，放低啲工作嘅烦恼。咁我哋都系人嚟嘅啫，一条橡筋扯得太行嘅话，其实自己都会好攰噶。咁所以有时好似猫咁样，猫系一样点样嘅动物咧，就系佢有时都系冇理人嘅。想瞓嘅时候就瞓，想攰嘅时候就攰，所以大家不妨试下每日偷下懒，好似猫咁偷下懒啦。呢首歌系钟舒曼 ，What You Get。 穿街过巷，来来来看清楚，谁人活得多快乐，无为自己绑枷锁。OK， 我怕人们全数计可，每日活得更快乐，就算再爬着斜坡。 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提出多项修订，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今早开会审议修正案，提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为维护国家安全所需订立附属法例，违反该附属法例属可公诉罪行，可被判监不超过七年和罚款不超过50万。修正案亦提到，行政长官可向特区政府的任何部门或机关或任何公务人员发布行政指令，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任何部门或机关或任何公务人员需要遵守。房委会商业楼宇小组委员会和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日上午将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清拆港岛南区华富村、华安楼和华乐楼的建议迁置和相关安排。消息指，作为华富村重建计划第一阶段迁置，华安楼和华乐楼目标在2027年7月清空。兩座樓宇共895户，可選擇調往2026年底入伙的華景街公營房屋項目，受影響住戶亦可以選擇購買居屋或綠置居單位，享有優先揀樓資格。消息指，房委會將向受影響住戶提供搬遷津貼，受影響的商戶亦會發放特惠津貼。而房委会正式公布清拆计划后，现有商铺租约届满，一律不予续约，想继续经营的商户将获批按月计的暂准租用证。河北廊坊路边商铺怀疑泄漏燃气引起爆炸起火，当局凌晨通报现场清理已经基本完成，事故造成七人遇难，27人受伤，伤者无生命危险，其中14人已经出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事发在昨日上午近8点，位于三河市燕郊镇迎宾路和学院大街交界附近一间炸鸡店爆炸起火，造成一栋4层建筑坍塌，附近建筑的玻璃被震碎，路面多架汽车受损。央视记者在直播采访期间，曾经遭到2名着黑衫的男子挡住镜头。另外有片段显示，央视记者被10多人推撞。中国记协话，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不能够为了控制舆情，简单粗暴阻挠记者正常理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周末至下周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Hello， 咁好又买咗嘢请我食啊？ 健威系啊，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你睇下。 哇，呢啲咪夹心蛋糕？ 错，其实呢款蛋糕有个名嘅，佢叫做拿破仑蛋糕。 咦，呢个名我好似听过、啊。 想知点解叫呢个名？听住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听讲你喺复康院做护理员，做得几好、 啊。系啊，学到好多新知识，好似照顾技巧咁，人工又唔错，照顾长者同残疾人士好有意义，工作满足感好大，屋企人好支持我呢行发展，我仲谂住进修护理课程添。 护理工作真系唔错、啊。 想了解多啲社福护理服务，打28925560去社会福利处问下啦。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望返先6:36嘅早上，咁继续呢都係晨光第一线啦，都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除咗头先阿船仔已经同大家呢就喺度啦，打咗招呼啦，咁而家6:30之后呢都有白泉路喺度呢陪住各位听众嘅。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小白。 係啦，你好啊。咁见到呢其实喺而家疫情过后都已经成年啦。 系啊，系啊， 都有一年咯，应该即系叫做咩通关啊嗰啲。 计一计先，好似真系有咯。 好似真系差唔多有啦。咁我哋嗰阵时咧，记得喺疫情嘅时候就衍生咗好多唔同新嘅翻工方法。咁而家咧，有阵时都会继续用嘅。咁但系亦都见到好多人咧，或者系企业咧，就越嚟越唔中意啦。就 系 呢一个 home office。 home office 啊！ 我真系有朋友咧，就最近转咗份工。咁份工咧，佢系成日咧，净系需要翻一日 office， 然后每一日都系 home office 嘅。 哦。 佢话咧系佢最痛苦嘅事嚟嘅。佢话原来身边冇同事倾偈咧， 好闷啊！ 好闷，同埋每一日即系佢会觉得自己分唔开啊！永远咧屋企都系做紧嘢。 嗯。 咁即系你休息嘅时候，感觉都系做紧嘢。 是啊，這個我都不喜歡的，即是在屋企又是好像要翻工咁樣。 是啊，這個就是他覺得很不舒服的位置，但是他份工又真的可以在屋企做，因為他是負責做客服啊。即是你譬如 打電話那 些。是啊，那他就負責解決啲問題嘅啫。咁你知客服最嬲。 真的講嘢㗎， 要啊，主要是要講咩文都要講嘅，即係佢係一間公司，唔知點解佢會做曬全球嘅客服啦咁樣。咁佢話佢最煩係咩咧？係佢已經好嬲啊，因為你知做客服嘅時候咧，總係有時有啲無禮啊或者無理嘅客人啦，打嚟鬧佢啦。 當禮者 係啊，唔關佢事噶嘛，咁佢就打嚟鬧佢啦。咁又身邊冇朋友去生，佢只可以硬食，仲要好有禮貌添。 哦， 所以佢就覺得呢個就係 home office 唔好嘅位啦。 我自己咧對 home office 首先都講過啦，就係、是、我唔係咁中意喺屋企做嘢。以前咧都會覺得應該冇乜所謂嘅。咁但係係啦，即係喺屋企做埋啦，都 OK 啦，或者其實我屋企都有麥嘅，即係屋企再調整一下啲家居之後，其實可以錄音添。 係，我都係啊。 係啦，咁但係我亦都唔係好中意喺屋企錄音。咁一嚟屋企又有小朋友啦，就算佢翻咗學嘅，咁佢翻咗學嘅時候，可能我又翻工啦。咁屋企又有狗仔啦，同埋我成日有個最大嘅過唔到嗰關就係屋企，我都想放喺即係休息嘅環境入邊。系啦，咁所以譬如之前，就咗屋企有支麥，都係疫情嘅時候咧，會用比較上多。 嗯， 系啦，咁就係盡量減少人流喺我哋廣播大樓啊嘛。咁所以有陣時都會喺嗰度錄音，啲聲係 OK 嘅，即係完全冇問題嘅。即係就算錄俾電視部嗰啲 VO 咧， 都 OK 嘅。 係啦，其實都 OK 嘅。 如果你間屋大啲，多一間房係做工作房，你覺得有 work 唔 work 咧呢樣嘢？ 如果零零舍舍一間房咧，我都覺得會好少少， 好少少。 係啦，咁但係我屋企。 我都冇一间房系俾我做嘢。 我屋企冇一间房，即系有小朋友，你好难突然间腾出一间房系俾自己嘅、哦。我而家屋企咧系喺房嗰度有张书台仔，真系书台仔啊！即系要跪喺度先至可以。 哇！系、 啊、 咦？ 都啲日式 和式嗰啲系咯。 系啦系啦，嗰啲书台仔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嗰张书台仔 keep 住干净，我都已经好快乐噶啦，唔好乱咁挤嘢啦。好啦。咁點解突然之間講呢一個呢，就係、是、因為原來喺外國呢，佢哋有好多嘅企業呢做咗啲調查，咁佢哋都話到呢，原來就算疫情完咗之後，而家大家返公司呢，將好多唔好嘅壞習慣都 帶咗翻嚟公司。 咁搞笑！ 例如咧，翻工嘅時候咧，佢哋個衣衫不整啦，所以衣衫不整咧，唔係話即係唔著衫嗰啲嚇，即係可能你著嗰啲咧，譬如運動服啊，佢哋好介意噶。咁你喺職場上面，佢哋就算你唔打呔。起碼你西裝啦，有一件起碼恤衫。 哦，即係 smart casual 啦 ，at least 係嘛意思？ 係啦 ，smart casual 啦。咁但係而家啲人咧，就好多時咧就會著埋呢一個嘅運動服啦。咁佢哋就會覺得好唔尊重份工咁樣。 哦，呢、這個但係我由一開始第一份工，我已經完全係唔 care 呢一樣嘢。 唔係，我哋會好少少。你第一份工同我第一份工咧， 我係做 office 嗰啲咧。 我第一份工都係做 office 嘅。 係。 係啦。咁但係所以我都有少少明白嘅。咁但係之後咧，我嘅工作咧都係唔係 office 嘅工為多嘅。 咁嗰啲就更加冇所謂啦。 嗰啲就冇所謂啦。咁但係如果你講緊係 office 嘅話咧，其實佢哋的而且確遇到就係啲衫咧就唔係咁好睇啦。咁喺嗰啲客上到嚟嘅時候，會覺得你公司好似啲人流流地，會有呢個感覺。 又好似真係有呢個感覺喎。 係啦，如果啲客上嚟就會有呢個感覺。好啦，仲有啲咩大嘅問題咧？咁啊，同埋佢哋亦都會覺得咧，大家嗰個禮貌好似少咗，少咗意思即係話，可能你講嘢咧，唔係話冇講唔該，係你講嘢嗰個聲量咧，有陣時的而且確好似當自己喺屋企咁樣。 哦，即係大聲咗， 係啦， 或者啲尾音短咗啊，啲囉交翻啲啊， 完全咧就冇嗰個咧翻工嗰個嘅態度，咁亦都冇以前嗰種咧，就係話個電話要，因為有啲好嚴謹嘅，個電話響三下你就一定要聽。有啲公司係咁樣嘅，咁而家嗰啲發覺員工咧，就可能之前有段時間太長喺屋企啦，咁咪 hea 慣，咁咪由得個電話長響，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已經原來慢慢成為咗問題。Pantry 大家有冇洗碗嘅習慣？呢啲都越嚟越多喎， 冇洗碗習慣呢個真係唔得喎。 係啊，咁呢個即係根據翻外國嗰啲公司嘅調查發現啦，咁我哋就揾到最少有呢啲嘅問題嘅。咁佢哋而家有啲方法嘅，就係引入一啲禮儀班嘅導師。 哇，唔係嘛？ 係啊，佢哋玩到好大，佢真係邀請翻啲禮儀班嘅導師，咁喺自己公司嗰度咧，咁攞一個 meeting 嘅時間，就同大家執整翻呢啲嘅嘢嘅。即係要幫大家重新喺公司上面定立一啲新嘅規矩，即係提示翻大家咧，翻工嘅時候都要執得好少少啦。我哋都有其他客人喺度行嚟行去。 但係咧，我覺得呢個真係 depends on 唔同嘅公司，因為我知道有一間即係好出名嘅瑜伽服品牌咧，佢公司係提議大家全部人都著運動衫嘅。 哦，咁啊真係啦，你講得啱啊，睇咩公司啦。 係啊， 咁如果你話正正經經咁。嗰啲公司要平時著 即係中環嗰啲又真係唔係幾好嘅。 中環嗰啲真係又唔係幾好，除非你一日變服日咁咪好啲 囉。咁、哦、係。 或者做多幾日變服日啦，咁可能會幫到手嘅。 並無心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地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没法牵手如常，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日常什么你亦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 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害怕清醒如常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落泪如何倔强，次次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受尽创伤，自我反省离场反省，难挨这种痛痒，害怕清醒遇上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流如地妄想，常为你紧张，偏不可勉强。 早晨的时间同大家睇睇天气，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9%。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啊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啊，呢个世界经常都有好多咧，就系嗰啲时装周啊，可能今个星期系呢度，跟住嗰个星期又嗰度咁样嘅。其实我对于时装周嗰个嘅认识咧，就好多时候譬如。我哋香港有譬如 TDC 咁，即係文化局嗰啲咧，又會介紹啊。咁嗰陣時我先至咧會 catch up 到嘅喎。咁但係呢個世界就好大噶嘛。其實係咪都有好多出名嘅時裝周咧，係我哋可能冇乜點留意到㗎？ 哇，梗係啦。其實而家咧就全世界嚟講啦，即係叫做我哋全世界，等於小白，如果我哋跑步嘅人咧，就會留意到全世界咧，我哋蘇哥又叫六大馬拉松。 係啊係啊係啊，係咩波士頓啊呢啲咁樣，係啦。 New York 啊，跟住會係東京啊、倫敦啊等等啦、啊，咁樣啦。咁我哋世界六大馬拉松呢啲都係有認受性嘅。 係。 咁但係當然你話喂，除咗六大馬拉松之外，咁我哋自己香港都有個馬拉松㗎嘛。 係啊，啱啊，係啊，啱啊。 係咪啊？咁你日本你除咗東京馬拉松係世界六大之外，咁你另外你名古屋咁樣你都會有。 金澤啊、福岡啊、北海全部都有自己。马拉松噶嘛， 冇错啦，首尔啊都会有佢自己嘅马拉松噶嘛， 啊、 时装周其实都系嘅，或者我哋叫做一个 fashion week 啦咁样啦、 嗯， 都会有一个咧全世界认可嘅所谓嘅四大时装周。 嗯嗯， 但系当然除咗呢四大之外咧，唔同地方都有嘅，譬如你喺德国啦，喺东京啦，我哋头先讲啦，或者首尔啊咁样咧，都会有佢自己嘅时装周。咁但系究竟认受嘅时装周咧，你数唔数都系边几个咧？ 哇，认受嘅时装周，我估。如果時裝周係勁嗰啲咩世界唔知幾多勁嗰啲咧， 應該四大咯就係、 是、四大巴黎一個啦， 冇錯，嗱巴黎就係啦，三月就係巴黎， 呢個一定有啦，巴黎啊倫敦同紐約我覺得都有， 冇錯， 亞洲有冇一個啊？ 冇嘅，全部都係 咁慘啊！哎呀，搞錯啊！ 睇下遲啲我哋會寫真到去，好似等於馬拉松一樣啫嘛。以前係五大馬拉松噶嘛，咁你東京係最遲加入噶嘛。 係、 啊、我冇記錯係2006年啦。即係如果我有講錯，聽眾可以 correct 我啦。我冇記錯，好似係2006年先加入做世界六大嘅。 係葡萄牙唔係喎， 葡萄牙嘅時裝有幾出走咯？如果你咁葡萄牙就會 咁 男士嘅西裝，男士嘅西裝， 男士嘅西裝，我就邊個未數啊？段 哎呀，我开股啦，不如请假唔够时间讲米兰啊！ 哎呀，系呀，系意大利啊！哎呀，做咩意大利？突然之间唔喺我脑入边出现， 系咪啊？已经 激死我 球啦，系咪？ 系系啦，哎，你突然间咁多牵涉，咪土耳其有三个字，又有遮联赛啦，系咪即系激死？ 吓、啊、吓、 嚇講緊足球好勁喎，咁土耳其足球都慢慢都勁咁樣，或者話比利時咁。 因為呢排 足球都唔係唔勁啊。 意大利近呢幾年你都知咩情況啦？ 喂，上翻啦都 OK 啦， 上緊 輪。 你諗下世界盃佢冇份喎、啊、之前。 總有呢啲德國，你唔好講啊！德國球迷都傷心啊嚇，咁樣總有有勝有衰嘅時間。 呢、 這 個真係要我忍唔住講多一兩句。你諗下德國隊之前咧，我對亞洲嘅、雖然亞洲一哥啦，但係對日本啦，佢無論世界盃、分組賽定還是係嗰啲友誼賽，都輸俾日本喎，同埋都唔係話一兩球喎。 佢世界盃對南韓都係踢到即係 係咯。 是不是啊？ 即系问问地呢排做乜嘢啊？佢哋呢几年， 我觉得是体系的问题啦。啊、跟住整个体系当然包括，我觉得就是个领队你选啲咩人，你个 mix 是点啦、啊？你个 mix 德国嘅 联 赛啦， 系啦、啊，你德国联赛都唔系差嘅，质素我自己觉得。但是你自己入面个 mix 咧，其实你一出事嗰阵时候就会是球员之间嗰个磨合啦、 嗯。 我觉得都好多影响嘅。你问佢哋个别球员质素系咪冇啊？其实 有噶有噶， 系 啊， 佢唔系冇，但系你。所謂嗰個大軍名單入面，其實係咪真係啊？我哋好有認受性嗰廿幾個咧，咁樣。當你選咗一啲大家都唔係好認受嘅時候，或者隊入面都有人認受嘅時候，中間就會好多問題出現嘅。呢、這個我自己嘅 observation 啦， 係啦， 即係啦，我睇波都即係女球迷可能見到嘅嘢，同一啲好專業球迷或者睇好多波嘅球迷睇到嘅嘢，有可能 其實你喺體育方面都好專業㗎啦。 唔係，即係而家睇波都睇少咗，因為真係而家都雖然有時都夾硬都頂眼瞓睇，但係都真係睇少咗。而家都 係啦，而家喂阿仙奴第一喎，而家話時話。 喂，唔好咁講，謙虛嘅，我覺得真係。你问我，我觉得咧都系曼城同利物浦之争， 系嘛？ 系 你 问我， 即系你又睇翻之后嘅赛程，可能对另外嗰两队就会有利啲啦。 虽然踢法，我觉得今季阿仙奴系真系好睇咗好多，其实上季都好睇噶。咁但系自己唔争气嘛，你应该赢嗰啲波，你三分波你攞唔到，咁你唔可以期待你对曼城。都攞三分喎、 啊， 你對曼城嗰啲係來回六分波喎、 啊，係啊啱啊。 當然你對每一隊其實你一輸你來回都係六分波，但係你對曼城你直接嘅對手嗰啲係真係來回六分波，我哋叫做。但係你譬如你對一啲中下游球隊，你自己都失分嗰陣時候，你冇得好講喎。 係啊， 你失下三分，你失下嗰度九分波， 恨鐵不成鋼啊！ 你已經冇得追㗎啦，你去到嗰啲 moment。咁你問我今季，我覺得這個純粹直覺嘅，即係我自己覺得謙虛啲，因為我哋覺得曼城同利物浦啦。 好， 我哋就攞個歐聯資格啦，咁樣啦。 好，咁到時睇下點啦嚇。嗱，我哋傾咗六分鐘啦，已經，我哋要講翻呢一個啦。系啦，就是、意大利四大呢一个嘅时装周啦。 咁我哋再数一次啦。咁其实咧，世界嘅所谓嘅国际时装周啦，咁有四大嘅分别咧，就系纽约啦、伦敦啦、米兰同埋巴黎，就会喺呢四个城市举行嘅。 系 咁。究竟个时装周里面会发生咩事呢？即系你通常 劇獲咯 ，observation 会发生咩事咧？ 劇獲噶啦，跟住有好多designer 会喺出席啦，跟住你就将自己嘅衫就同一啲好出名嘅 model 咧，就等佢哋着住，咁啊行 catwalk 嘅时候就 show off， 咁啊然后大家就做一啲嘅交流啦，咁啊亦都好多厂商会去睇下到底呢啲嘅衫，如果真系喺市面上推出嚟嘅时候，可以点样改动啊，可以点样做啊，会再符合呢个成本啊，咁样，我觉得系发生呢啲事咯。 你讲晒咧，其实里边发生咗好多嘢，亦都讲咗一啲嘅历史或者一啲嘅转变喺度嘅，系啊，因为咧而家我哋嘅时装周咧的而且确嘅，真系品牌咧就会喺佢哋 show 上面咧就会推出我哋所谓啲叫 ready to wear 嘅一啲成衣系列啦。所谓 ready to wear 就系话，喂，你已经即刻可以买噶啦，呢啲已经喺市场上面你买到噶啦，咁样咯。但系本身其实唔系咁噶，其实本身咧每一年嘅时装周咧就系通常会喺二三月举行噶啦，即系而家当下我哋举行紧啦。就系 last 噶啦，其实去到水尾就系巴黎时装周。其实所卖紧嘅咧就系当下今年即系2024秋冬会推出嘅系列。 哦，即系今年系啦，啱啱而家系春天啊嘛，咁啊卖秋冬嘅。 冇錯 啦，咁 然之後咧，去到即係九月啊嗰啲嘅時裝周咧，其實就係講緊咧下一個，即係講緊譬如 出年二五年， 冇錯嗰、那個嘅春夏啦， 係。 所以咧，其實講緊咧嗰個中間相隔嘅時間咧，係有成四至六個月嘅時間喺嗰度噶。 係咁啊，等啲廠家去印衫 生產啦，冇錯。但係中間咪出現咗個漏洞咯。你講得啱啊，頭先咪話會唔會有一啲嘅潛在嘅時裝人喺度，或者一啲嘅廠商，佢哋會睇咗，哇！譬如呢一個牌子咧，哇！嚟緊原來興啲款喎、 哦， 於是乎，喂，你呢一個品牌你就等四至六個月先推出啦、 哦。 我唔理啦，我翻去我睇咗你呢一啲衫，我已經可以出去咧，所謂 copy 啦、參考啦， 寧願抽制濫做，我都出咗先咁樣。 或者佢本身都做得都靚嘅，其實好多嘅大牌子，好多嘅連鎖品牌其實都係做緊呢件事嘅、 哦。 我成日講始終係條食物鏈嚟嘅。 啊，係啊，係係、啊。 你最頂層嗰啲咧，你做得最 fine 最靚，但你要最耐嘅時間嘅時候咧、啊，你中間就會有一啲嗰啲所謂嘅 fast fashion 咧，就會睇中咗呢一個嘅時間嘅空窗期啊。跟住佢哋咪會生產一啲啊，原來你興呢啲人，我就要生產呢一批衫，我就攝咗你個檔期咯。 哇，咁犀利啊！原來佢真係喺呢個時裝界 真係勁好多喎、 哦。 其實韓國嘅時裝咧都會係咁樣噶，即係佢哋嘅時裝都係啊睇咗你呢一期其實興啲乜嘢，佢咪好快咁已經可以生產到一啲快速嘅時裝咯。 哦、 所以嗰啲品牌咧，即係呢一啲行 show 嘅品牌就會覺得喂唔對路喎、啊，其實我要等四至六個月，然後街嗰度已經賣緊啲比較平嘅衫，但係款式好接近嘅衫。 嚇、啊，咁點算咧？嗬？ 於是乎佢哋而家咪就係咧行緊 show 嗰啲已經係啲 ready to wear 嘅成衣嘅時裝可以買得到啦。 哦，所以我又咁估啦，咁佢哋係咪 再等四至六個月㗎啦？ 係咪行譬如 catwalk 嘅時候有啲就已經係 ready to sell 嘅，即係已經可以賣嘅款式。 冇錯。 咁另外咁我見傳統上面咧，佢哋都有好多嗰啲叫 concept 衫㗎嘛。 冇錯。 咁啲 concept 衫咧就可以留翻睇下大家點 tune， 嗰個就係、是第二季或者下一年先再做嘅，咁我就兩手都有啦。 冇錯，可以其實我哋講緊呢四大時裝周咧，都係啲成衣，所以我頭先講緊啲叫成衣，就係、是、啲 ready to wear 嘅成衣。 啊、 如果你講嘅咧，另外有一啲咧，哇，好靚啊，好誇張，定係一啲展品 art piece 嗰啲，而你又想訂嘅話咧，嗰啲你真係要等咧，可能四至六個月嘅時間，呢啲就係另外一啲嘅時裝 show 啦。如果你講緊一啲咧其他嘅時裝，譬如佢中間咧而家都會有一啲叫早春系列啦。 啊 或者有啲叫做 early fall winter 嘅系列咧，都会涉咗喺中间呢啲时间，但系佢哋并不列入呢四大时装周噶。 哦，哇，唔怪之咁多 show 睇啦。 我哋用翻六大马拉松呢个 concept，、 啊、 其实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马拉松嘅全世界，但系你要世界认受嘅六大马拉松就系嗰六个。 嗯， 你要世界认受嘅四大时装周就系呢四个。 哦、 而然之后中间佢会再涉一啲嘅早春啦，都可能系呢啲牌子去参展，或者会有其他牌子去参展。 系。 就係攝咗呢啲嘅空窗期，嗱，因為如果唔係，你成個 market 就會好靜噶啦。 嗯，啱啊。 係啦，咁然後就會有一啲咧，譬如係嗰啲嘅客製嘅時，我諗你就係講緊呢啲客製化嘅一啲嘅時裝，係佢哋都會行 show 嘅。呢啲就係 art piece， 但係我哋就唔會喺譬如你話 C 字頭嗰啲嘅品牌或者 D 字頭嘅品牌大品牌，你唔會喺 The Window 嗰度買得到噶，唔係 Window Shopping 你買得到嘅時裝噶，係、你必須要參去睇呢一個 show， 然後你落單，佢會同你訂製嘅時裝，呢啲又係另外一啲系列嘅時裝展啦。 係、咁，即係可能嗰個時裝展專係買一啲譬如 concept 上嘅衫嘅，例如佢今次出咗一個咧就啤牌系列嘅，咁大家就扮曬嗰啲 Jack Lau 傾啊，咁樣就出嚟，咁可能有啲人就中意嘅。中意呢個 concept 嘅，咁啊就會再諗下點樣將佢 fine tune， 咁啊變成嗰啲真係可以 ready to wear， 咁即係慢慢好似一步一步咁去 嘅 喎。 時裝周嗰啲咧，你真係買得走嘅。而家行得 show 嗰啲咧，其實唔再 tune 嘅啦，你直接可以買走，你直接可以喺佢品牌嘅橱窗嗰度見到。 哦， 你直接喺佢哋嘅網站 咁會唔會有啲就係譬如歌手或者表演者嘅，咁佢就會特別就係中意呢一類型嘅 concept 嘅 fashion 嘅。 咁可以再 fine tune 㗎。 吓咁佢睇咗之后，譬如佢真系有一个系扮啤牌嗰只king嘅，咁佢就买咗呢件衫，然后我就自己再微调少少，跟住我就可以 on stage 用咁样。 你都讲咗嗰样嘢啦，就系、是、你可以买咗件衫啊嘛，所以你已经买紧一件就系 ready to wear， 就系佢行 show 嘅衫咯。 系喎，系喎， 系咪啊？咁然后你咪可以你再揾你嘅裁缝去，或者你嘅 designer 再去 base on 呢件衫，你再去改嘅、或者攞咗你呢个 concept 再去做嘅，之如此类。咁呢个就系后续啦。但系你头先已经讲件事就系 ready to wear， 就系你已经会喺呢一个品牌其实佢已经系发售嘅时装嚟嘅，即系话其实你如果呢个星人你买咗呢件衫，其实普通有钱嘅客人佢都可以买到呢件衫噶。 哇，真系好多嘢学噶、时装周嘅嘢，咁我哋可以下个星期又揾唔同 angle 讲一讲呢个时装周，因为今日都倾咗好耐。 关于时装周噶，因为佢其实产生咗好多好多唔同嘅产业，头先你讲模特儿啦，系咪一定行 show 嘅已经系出咗名嘅模特儿啦？又或者啲街拍會咁多人去做啦 ，KOL 係點樣產生咧？即係成個產業係一個好大嘅產業嚟㗎。 大把 topic 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講。 可以啊。 好，拜拜。 拜拜。 6:59啦，咁啊，唔该晒阿海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转头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百元豪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百元豪，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大家 线。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8，继续咧喺收音机旁边啊，咁啊都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今日咧就咁啊系呢个3月14日嘅19度嘅气温。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仲有啊船仔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 早晨啊。 你自己冲出嚟嘅，点解？ 系啊，你都未介绍我就冲出嚟啦。 系啦、啊，哇，你今日状态好好啊。 系 啊，系啊，去完个旅行啊。 系咩？你去咗旅行啊？ 佢去咗日本。是啊，是去了福冈啊。 哦，是咩？ 是啊，吃了一餐士多，不是三餐咯，买了一盒，跟住分了三餐吃了士多啤梨。 哇，即是你今天讲咁似士多啤梨咯。 未知啊，即是红粉飞飞，就气息非常之好。 我 feel 到刚才我有杀气啊，佢嗰个身上面。 系啊，你咩意思啊？你咩意思啊？系咪即系话个妆太浓啊？ 冇，原来去旅行系，真系有段时间好似冇见你。 啊，唔係，同埋 上個星期有冇你喺度㗎？ 上星期好似我唔記得咯，因為我有事喺度。因為我呢排咧，通常星期可能四五先至翻早，咁所以咧你就唔係好見到我咯。 哦， 係啊。 其實平時我都係一個禮拜見你一兩次啫嘛。 係啊係啊，通常都係弟弟。 係咯。 係啊。 我唔記得上個星期唔係你喎， 我唔記得啦，好似唔係啊。 你咁你 唔係嚟㗎？ 呢個 trip 開心嗎？ 都開心嘅，但係我屙咗一日啊！ 點 解啊？係因為咧，我食咗嗰啲 就係士多啤梨， 唔係啊，牛 食咗三日啊， 應該係啲和牛咧比較肥啲。 哇！和牛唔可以亂咁食 嘅，即係嗰個牛脂可能太勁，咁所以咧個胃即係個肚就唔係好頂得順。咁所以咧有一日我就係全日攤咗喺酒店。 哎呀！咪嘥曬， 係啊，屙同埋嘔咯。 哇！ 我淨係嗰日咧，淨係落咗去便利店買包同。咪買藥，跟住就度過咗我嗰一日。我仲諗住本身咧，因為我喺福岡，即係都近博多站啦，諗住可以即係行去嗰啲地下街。跟住我係完全行唔到啊，算啦。 哇，冇力添啊！ 好薄，係啊，係啊。 哇！ 我全日應該食咗可能三塊麵包咯，嗰日。 哇！ 跟住咧就 唔好知 lift 曬啦，又食。 頭先又話紅粉飛飛。 喂，紅粉飛飛同 lift 係兩樣嘢嚟嘅喎。 即係 你可以紅粉飛飛，但你都可以 lift 嘅。OK。跟住所以第二日走嘅時候咧，就都係胃痛咁樣走， 哎呀， 係啊，變咗其實因為我係 下次唔好去， 我係四日三夜， 下次就唔好去啫。 咁去邊啊？去留翻喺香港， 留翻喺香港消費 啊嘛，夜奔花啊， 係咯， 東涌有櫻花嘛，係嘛， 好多地方都有櫻花啦， 係啊係啊係啊， 沙田有櫻花， 將軍澳又有啦， 大埔有櫻花，青衣有櫻花，係啊。周围都是樱花。 好啊，搵日一起去啦。 好啊好啊。约我， 同嗰啲 约我， 系啊，得闲饮茶一样嘅啫。得闲饮茶，收工去啊，得闲饮茶。 好，咁啊，望一望出边嗰个交通先啊。讲 翻交通先，咁我哋先睇隧道先啦。 好啊。 咁隧道方面咧，现时只系暂时狮隧出九龙隧道入口范围稍为车多啦。咁提翻大家啲交通意外啊，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就喺观塘道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车龙接近定富街。而青屿干线出九龙咧系有工程嘅，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下层嘅行车道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嘅。咁另外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 好似维修咗一段时间噶 咯，好似几日啦。 都有幾日未去到， 都仲係緊急維修。 係啦係啦，咁啊都唔算緊急嘅維修中 咯，維修中。係 啦係啦，爆水管維修中嘅九龍城牙前圍道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至到龍崗道嘅唯一行車線封閉啦，受影響巴士路線二號 D 去澤安村方向咧需要改道行駛，咁大家如果搭呢條路線咧就要留意翻啦。咁而鲗鱼涌嘅泰荣路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噶啦，泰荣路咧右转太古城道嘅支路封路重开翻噶啦，大家可以揸翻嗰条路啦。而尖沙咀金马伦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尖沙咀另外一边都有水管紧急维修。 哇，咁曳嘅水管做咩？ 不过嗰条路就系啲内街嚟，加兰围啊，水管紧急维修喺加兰围啦，全线系要封闭嘅，经过都请小心啦。咁暂时大概系咁多咯，暂时就有一单交通意外喺观塘道咯，都主要道路。 系啊， 系啊，系，大家要忍耐一下啦。 系啊，咁啊，希望快啲可以即系处理完啦。 系啊， 亦都冇伤亡啦，最紧要呢样嘢。 冇错。 系啦，咁啊，交通意外都冇人想，咁啊，水管爆裂就更加冇人想啦。 呢啲有时日久失修，始终都无可避免嘅。 跟住又要掘地啦，跟住又要铺啦，系真系要啲时间啊。 系啊，冇办法啦。 冇办法，呢个大家要俾啲耐性。 大家忍耐下啦， 忍耐下啦， 系啊， 水管嘅你又唔可以唔有啊，即系一定要有喺度。 系啊，啲工程人员都已经加快脚步啊，大家都努力工作啊。 系啦，好，咁交通有咩提一提我哋咧？ 系我见到咧，原来嚟紧呢个珊瑚海船务就宣布咧，下个礼拜一开始有一班船就停航。咁嗰班系几点嘅船呢？就系下昼嘅3:33收工时间嘅加班船。 哇，333喎， 系啊， 咁易记嘅。 六是333咩？333唔系啊，633喎。 六三三喎。 我谂点解有三个三？333。就算你话24小时制都系1833，系啦，系6:33收工嘅时间咧。咁嗰班加班船咧就会停航嘅，喺观塘去西湾河嗰班就会停航啦，停一班嘅啫。因为佢哋发现嗰个乘客嘅人数减少咗， 冇办法啦呢、這个。 所以就我谂都系关乎嗰个成本啊、收益问题、啊。 所以如果平时搭开船嘅朋友咧。有時又好鍾意呢班船，但發覺啲人好似上身上去嘩咁舒服嘅咁樣，你都係時候叫返多啲朋友一齊搭船。如果唔係我跟你搭下搭下 就冇 係呀，就咳下咳下又冇咗。 嗰個船其實都幾有特色嘅，西灣河去觀塘。 我冇錯過呢條線喎，你有錯過？ 我有錯過， 有咩特色？ 因為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即係拍拖嗰陣時就 錯過。你真係俾你講咗，哎呀， 我又好想聽，好想聽。 嗰啲舊事啦，舊事啦，即係總之我就 人梗係講舊事㗎啦，考咁多計劃。 出去住啦，你講一講先係。會來往呢個西灣河同觀塘嘅，之前都咁，所以就會成日搭嗰架船。 你自己本身住觀塘， 係啦。 我跟住即係另一半就以前嘅另一半就住。哇！呢條路線。为你哋而开 嘅，系爱情嘅路、啊。你讲到咁，人哋开咗好耐。佢啲船系好有特色嘅，佢咧入面系有有一架咧系红白蓝嘅外观啊，跟住入面 即系船身外边 系啊，船身外边啦，跟住入面咧佢有啲系类似平时印咗喺雪糕车上面有啲蓝色、红色嘅水滴图案嘅，咁佢呢个图案咧都会喺船内部嘅墙，即系嗰啲墙身度。 咁即系外边望起上嚟似胶袋，入边睇上嚟似雪糕车咁样。 外面睇咧你会见到红白蓝间条咁样啦，跟住入面咧就系咧。嗰、那個藍紅水滴圖案 係 幾有趣，同埋好有香港特色啊！我覺得 哦，咁幾好喎、 啊，可以多啲宣揚下咯。 係咯，咁呢條線如果即係坐嘅時候拍拖多嘢講啦。 拍拖有咩講啊？ 嚇！ 哦， 要講交通先係，你掛住同我傾偈 啊， 又唔留意住啲緊急信息，搞到弟弟姐要入嚟。 同大家講先，喺灣仔嘅灣仔嗰邊，灣仔嘅摩利臣山道同埋皇后大道東交界咧係有交通意外，咁現時一帶車多啦。咁另外咧，汀九橋出九龍方向咧，橋面都有交通意外，一帶車多，而家真係多咗兩單啦，暫時計埋觀塘都有三單啊。 係啊係，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早上嘅時間俾多少少耐性啊。 係啦，即係港九新界而家暫時都有。 係呢、這個即係交通。 常嘅哲學。你有陣時越係行即係恆常車速啦，又冇話偏慢嘅，即係正正常常揸咧，安安全全咁樣嘅話咧，保持行車距離咧，最快到達終點嘅。 係啊，大家多啲忍讓、啊、 都心急越快嘅話咧，你好奇怪又越慢嘅， 因 為釀成啲意外啊，或者但係條路更加擠塞啊， 冇錯， 互相切線又嘥咗啲時間咁樣嚇。 所以大家多多忍讓啊，咁先可以順利咁樣翻工。 好，明白曬，唔該曬 Ann， 唔該曬。 哦， 咁船仔都即刻飞咗出去咧，喺呢个十九度嘅气温底下，睇下出边啊！嗱，大致多云，出边系咪真系好多云啊？ 系真系好多云， 真系好多云， 仲要系咧，系仲要暗暗地添。 哎呀， 未至于系乌云嚟嘅，咁但系真系暗暗地，同埋真系有啲凉风，所以大家着翻件外套咧，亦都比较好。而家都叫做春天啦，系嘛？应该叫春 天， 系春天， 春都立咗一段时间啦，春天。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大家成日都觉得点解冬天咧成日都系朝头早有雾、 嗯？ 你有冇谂过点解咧？ 冬天系朝头早有雾咩？唔系春天咩？冬天都有噶，我又冇留意。 冬天其实都多，系通常得朝头早先有嘅，但系都 系有，系啊。哎呀，我知点解啦，朝头早我翻下工啊。 系啊，所以我哋睇唔到。 系啊，唔怪之唔系好觉啦。即系呢几年咧，我都系朝头早嘅时候，一早就翻下工，连出边系咪大雾都睇唔到啊。 系咁唔紧要，而家咧大多数咧，我就话翻俾你听，冬天系多数有雾嘅。咁、但系咧，点解会有雾呢？原来系因为大家都知啦，其实空气入边咧系会有水气噶嘛。咁、佢其实可以装到几多水气咧，系有分别嘅，系跟呢个咩咧？系跟呢个温度嘅。譬如如果你四度嘅时候咧，就可以一立方米嘅空氣入面就有 6.36 克嘅水啦。咁但係如果你20度嘅時候呢，其實個空氣入面呢一立方米最多可以有 17.3 克嘅。 我差唔遠啦，幾倍㗎喎、哦。 差好遠。咁所以呢你諗下啦，氣温越低嘅時候呢，其實係啲水氣係難啲去儲存喺個空氣度嘅。 係啊係啊。 系啦，咁而家尤其是啦，冬天啊，冻啲啦，咁啊，空气又冻啦，地面嘅温度又会冻啦。咁呢个时候咧，当我哋空气入边啲水分咧接近地面嘅时候，佢冻、哦，咁、于是啲空气即系水气又出咗嚟啦，慢慢咧就会形成雾气，尤其是接近地面嗰啲，咁、所以就会越嚟越多。咁加埋咧，佢哋散热，即系冬天散热系快啲噶嘛，咁所以咧亦都系会令到雾嘅出现比较多，亦都系叫佢做呢一种雾啊，叫做辐射雾嘅。 哦，咁样噶。 系啦， 个、名字有啲惊，不过唔使惊啊。 系啦，就唔关辐射事嘅， 系啦，唔关辐射事噶， 系啦。但系纯粹就系因为呢一个水气嘅问题，所以咧就会令到点解原来冬天嘅时候或者比较冻嘅天气，春天都有少少冻噶嘛。即系而家都系十九度嘅气温，咁所以点解咧就系、会多啲雾嘅出现啊？ 哦，即系春天其实都仲系有阵时仲系凉意噶嘛，可能就 系 呢啲嘅原因咧，都系好有关系嘅。咁啊，令到我哋即系觉得春天啊，又好又有啲雾气咁嘅感觉。哦，呢啲科好科学喎、啊，呢、這个今日朝头早。 系啊，大家学下科。 系咯，哇！你今朝咁 science 嘅呢个人，突然之间吓。 其实我一直都可能系有 science 嘅底子，不过你不我哋我冇展露出嚟啫。 咁你读错科喎、啊。 我系读社会科学噶嘛，都有科学嘅。 诶、好啦好啦，你又啱啊，真系俾你。 系同大家讲下天气先。 好， 同大家讲埋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周末至下周一咧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亦都比较凉噶。 咁啊，见到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咧就64%嘅早上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咁啊属于中级度嘅水平。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1，咁啊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亦都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啊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咪咪， 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咧3月14日啦，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会特别咧就系关注一下咧就系嗰啲可可啊、朱古力啊、呢一类型嘅甜品啊。 冇错， 系啦，睇下会唔会送俾人啦、 啊、 咁样。 你会唔会啊？ 我冇准备到添。 哎呀，咁咪听埋今日营养师讲嘅营养价值送 埋俾你 太太。 我 set 咗题俾咪咪之后，我竟然自己唔记得买朱古力。 哦 哎呀，好呢啲丑事唔好讲住，我哋先讲下咧。其实即系有好多朋友就会将譬如朱古力啦，系咪等于可可啦？咁又或者有啲人就话譬如船仔咁啊，白朱古力，白朱古力又系咩咧？咁样咁都有好多。 白朱古力系咪有朱古力噶？其实 系，我哋不如先讲咗白朱古力先。 系咪有可可噶成分？ 系啦，白朱古力有冇可可？定系其实净系得砂糖咁样嘅咧吓？ 白朱古力咧就有可可嘅咩咧？有可可嘅脂肪。可可脂 哦，得可可脂 就冇可可粉嘅啦、哦，所以佢就冇啡色嘅，系啦。 哦，咁即系其实白朱古力系将可可入边嘅嘢拆开咗，就净系要咗佢个可可脂咁样。 系啊，冇错冇错，跟住再加奶啊，加糖啊，咁如此类推咁整个白朱古力出嚟咯。咁因为佢做到个样子好似朱古力，咁所以就叫白朱古力。但系其实即系有好多地方都唔认同佢系叫做朱古力噶嘛。 嗯，咁如果我哋要叫呢一种嘅食物安个新嘅名字，其实系咪可以纯粹？叫佢做白色甜品就算啦，嗬。 系咯，或者叫可可脂糖咁啊。 可可脂糖。 系，要帮佢重新命名。如果唔系，真系大家会成日听白朱古力，白朱古力，以为真系有朱古力噶。 系咯，咁但系如果系呢一个白朱古力嚟讲咧，系咪都系比朱古力系冇咁有营养价值嘅咧？ 嗯，应该咁讲啦，佢哋啲即佢嘅矿物质啊，抗氧化咧，相对会比起朱古力少嘅。咁、嗯、但如果你话大家一致去睇糖分啦、啊，或者讲紧啲朱古啲脂肪嘅话，其实白朱古力又好，牛奶朱古力又好，黑朱古力都好，佢哋都唔系一啲低脂嘅食品嚟噶啦，系、 嗯、 啦。 咁、嗯、所以即系大家食嘅时候都要。著量著量啊吓，好啦，咁啊白朱古力就知道其实根本就唔系朱古力啦，系啦，咁啊但系仲有两样嘢，譬如系朱古力同埋本身我哋成日都话称嘅可可，咁系咪字面上咧就不一样嘅？咁啊到底佢哋系咪同一样嘢，定还是真系两样嘢嚟嘅咧？ 两样嘢嚟嘅，咁其实因为朱古力系可可嘅一啲嘅加工制成品，咁、 嗯、 可可系原先比较会点讲咧，小过程去加工，因为佢由可可豆，咁跟住之后又去除咗啲苦味啊，跟住之后再发酵啊，又干晒啊、清洗啊、烘焙啊等等如此之类呢啲嘅 step， 去跟住做成有可可块啊、可可豆即系可可粉啊呢啲，咁、 嗯、 所以佢会比较系原材。料啲嘅感觉咯，咁、 嗯、 但系跟住即系可可豆会变咗做可可粉啊、可可块呢啲，就会再加工去做朱古力啦。 哦，咁即系可可咧，就系朱古力嘅原材料嚟嘅。 系啦，可可豆啦，系 可可豆就系朱古力原材料啦。就冇可可嘅话，亦都呢个世界唔会有朱古力嘅出现啦。就系照咁讲嘅话， 白朱古力咯， 系 唔用可可脂就用第啲嘅脂肪去爱嚟，即因为而家有啲系用植物脂去做嘅白朱古力，就唔系一定用可可脂。咁、 哦、 所以即系如果你话世上冇咗可可豆，可能仲有白朱古力呢样嘢嘅存在嘅。 系啊，咁啊， 咁但系咧，我成日都有个疑问嘅，我咧就由细到大都俾人话啦，因为我好中意食牛奶朱古力嘅，咁但系就话哎呀唔健康啊，其实梗系食黑朱古力啦，最紧要咧去到咩85%咧嗰啲咧越快越健康啊咁样，其实我唔知系咪真嘅，系咪真系越高叫做越高多啲嘅可可就叫做健康少少咧？ 嗰、那个健康度咧又要睇嘅，就唔系我哋基本所讲嗰啲健康，又话少啲脂肪啊，少啲卡路里啊咁。咁其实嗰啲唔系嘅，只系话如果可能黑啲嘅朱古力咧会少啲糖啦，因为佢会自然地会落少啲糖，系啦，咁啊食佢嗰个原味多啲啊咁样样啦。咁亦都因为佢嗰个嘅纯度高啲，咁佢嘅抗氧化系会比起牛奶朱古力多啲。系啦，即系脂肪其实咧，越黑嘅朱古力系越高脂肪。 吓系咩？ 冇错， 我又真系唔知喎呢个。 因为其实可可豆佢会系其实有脂肪存在嘅，咁、 哦、 如果啲 脂肪又不是一些好脂肪，是一些饱和脂肪，容易变为胆固醇啊，增加啲心血管毛病嘅一啲嘅脂肪嚟嘅。 哦，咁啲人成日话黑朱古力健康嗰、那个、那个关键就唔系在于佢嘅脂肪，就是、在于其他矿物质啊嗰啲咁啦。 系啦，矿物即系抗氧化，甚至乎少啲糖嘅方面嚟讲，佢健康啲咯。 哦，咁就咁听落入埋真 系 好健康。 系咯，其实食朱古力又感觉好似唔系好健康嘅啫。 系啊，系噶，所以喺外国有啲指引，即系喺度讲，即系如果身为一个嘅健康，即系我哋嘅 health professional 啦，叫系啦，或者一啲 medical professional 医疗嘅一啲嘅专业人士，系唔应该建议人哋食朱古力嘅。不过就系话，如果你中意食朱古力，系可以教你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啲。 哦，即系比较健康。咁、哦、但系我有阵时候听其他家长讲咧，就话咩俾。啲僆仔就唔好食咁多朱古力啊！食朱古力会兴奋噶，咁样会 hyper、嗯。又系咪真嘅咧？ 因为朱古力咧，其实本身有少少嘅咖啡因喺入面嘅，咁同埋因为个糖高啊，因为即系你细个朱古细个小朋友好少俾佢浓度超高嗰啲朱古力食，因为嗰啲比较苦涩啲嘛。咁、你可能都系开始食啲甜啲牛奶朱古力咁，咁就系好多时讲话糖分太高啦，或者都有啲小朋友特别对咖啡因嗰个反应会过高，就会令到佢哋会精神振奋啲啊，弹跳啲啊，咁样样咯，系咯。 系咁啊！如果我喺朱古力入边咧，又加其他嘅配搭，你知而家好多噶啦。咁嗰啲咩杏仁啊，又或者有薄荷啊，跟住仲有啲咩啊，士多啤梨啊，系啦。咁其实加呢啲咧，即系其实我全部都可以谂成就本身你食朱古力就唔算系健康，无论你点样扭咧，都只系会系一个唔系好健康嘅食品咁样，系咪咧？ 因为如果你加果仁，好似果仁本身健康，但其实你个朱古力咁高脂肪，再加埋果仁落去就会脂肪更高。咁、如果你话加咗啲干果落去嘅话，咁、其实亦都会有个糖分嗰边嘅提升，咁所以其实都要注意一下。不过即系讲真，我谂而家都好多人未知道就系、是，如果真系要食朱古力啊，要食啲纯度高嘅话，其实系要食一啲叫做 raw 嘅 chocolate 咯，即系话用低温处理嘅。因为其实可可豆我头先都讲过要发酵啊，要食，同埋可可豆本身系超苦噶，咁所以其实佢个过程咧系要去咗啲苦涩味咧，其实啲抗氧化已经走咗绝，再继续加工嘅话咧，就算系好黑嘅朱古力。佢嘅抗氧化都大打折扣，咁但如果你想保留得好啲多嘅咧，就要去而家去揾一啲叫做譬如可可粉，就要叫 cacao 嘅 powder， 唔系 cocoa powder， 系 cacao 嘅 powder，就冇发酵过，甚至乎或者叫一啲叫做 raw chocolate， 就系一啲好低温去做嘅朱古力，咁就可以保留个抗氧化度会高好多啦。 哦，咁但系就苦啦，呢个就见仁见智，因为你糖又唔落，又或者低温咁样处理嘅话，就未必个个受到。 情人节又更加唔会送，系嘛？ 那個苦度其實同普通朱古力差唔多，只不過個抗氧化度會高啲。 哦，咁 就送得過啦， 咁就 OK 喎，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翻阿 Mimi 嘅 tips 啦嚇。咁希望即係大家如果選擇啲朱古力啊可可嘅時候咧，用一個更加高嘅智慧去到揀一啲自己健康嘅食品。唔該曬 Mimi， 拜拜。 拜 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新界北角区展开反罪恶和反黑社会行动，以打击暴力罪案、黑社会相关活动和他们的收入来源。截至昨晚11点，行动中有13人被捕，他们全部都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说行动仍然继续，将会有更多人被捕。昨日凌晨时分，屯門、元朗和天水圍先后发生伤人和刑事毁坏案，至少3人受伤，其中一名男子双脚被斩伤，送院时昏迷。房委会商业楼宇小组委员会和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上周将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清拆港岛南区华富村、华安楼和华乐楼的建议迁置和相关安排。消息指，作为华富村重建计划第一阶段迁置， 华安楼和华乐楼目标在2027年7月清空，两座楼宇共895户可以选择调往2026年底入伙的华景街公营房屋项目，受影响住户亦可以选择购买居屋或六字居单位，享有优先拣楼资格。消息指房委会将向受影响住户提供搬迁津贴，受影响的商户亦会发放特惠津贴。而房委会正式公布清拆计划后，现有商铺租约届满，一律不予续约，想继续经营的商户将获批按月计的暂准租用证。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法案，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在165日内剥离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业务，否则将在美国被禁制。法案仍然需要提交参议院审议，民主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他必须咨询相关委员会主席以确定法案的路径。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坎特威尔说，希望法案能够在法庭上站得住脚，又说正考虑一项单独的法案，但他仍然未确定下一步行动。TikTok 发言人说，希望参议院能够考虑事实，听取选民的意见，并认识到法案对经济700万间小企业和1亿7千万美国用户的影响。中国外交部昨日批评美方这种不能在公平竞争中取胜就采取霸凌行径的做法，扰乱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损害国际投资者信心，破坏正常国际经贸秩序，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周末至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城西道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西长街北快线系有坏车，现时嘅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水街。而湾仔摩利臣山道皇后大道东交界处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系车多。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车龙去到观塘道休憩处。而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近住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现时青屿干线咧系有道路工程，青屿干线出九龙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下层嘅行车道系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狮隧出九龙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石门村，东隧过九龙的龙尾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开始繁忙噶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五块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近住科学园都开始车多噶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尖沙咀嘅加兰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加兰围嘅全线系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何俊奇。 下次我飞得绝唱，只再听我写。 家。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的张莹，原来仲参与了好多拍摄构思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揾线索的戏份，就是他临场提议价值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嘅7:38啊，19度嘅气温啊，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巴，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今日咧哇，嚟翻啲艺术气质先， 哦好哦， 嚟翻啲感觉上咧系高雅啲啦， 嗯嗯， 又甚至乎系多啲唔同嘅韵味嘅一个嘅情绪先， 好啊， 点解要咁样呢？因为咧其实艺术三月都系盛中啦， 系啊， 咁喺呢一件事入边咧都好多唔同嘅艺术活动咧，俾大家可以参与下去打下卡、影下相，甚至乎咧佢真系纯粹提升自己个艺术素质嘅， 嗯， 咁譬如话今次咧，哇，见得到都好多唔同嘅报道咧，主要个集中点就摆咗喺呢啲光弹度， 哇，嗰啲光弹啊，系、哦、啊，嗰啲光弹咧，我成日喺度我就未睇啦，当然。咁但系咧喺九龙嗰边，唔知道望佢嘅时候，可能都会见到好多一点一点一粒一粒嘅嘢喺度。因为其实咧佢唔细粒噶，有啲真系几个人咁高啊，两三层楼咁高咁好似。 系啊，报章就话咧系三至五米高嘅， 哇， 真系高，系两三个人。 系咯、 啊，如果五米高都， 如果五米高啦，都两层楼咁高啊， 系咯、 啊。嗯，讲紧点样我哋会讲呢啲光弹呢，其实都系喺天马公园啦，另外仲有喺中西区嘅海滨长廊之间嗰段路段同埋海面啦，唔系淨系喺路面㗎、落埋海㗎，佢哋会游出去咁样㗎。咁呢会有几百隻就系、是、咁大隻三米至到五米嘅夜光彩弹呢、就成为咗艺术装置俾我哋香港人呢去逐步欣赏下佢哋嘅。咁呢一次嘅展览呢其实都厉害㗎喎、好似头先小白所讲啦，唔淨只系你近距离可以见得到，我相信呢就算系搭飞机啊， 飞 嚟香港期间啊，都会见得到。 嗰啲旅客咪搭飞机嚟嘅时候，都已经见到，哇 ，Hong Kong so beautiful， 已经喺度未开咗飞行模式嘅时候都拍定相啦，可能 系啊，系啊，应该系啊。 系啦，睇翻今次咧，其实都犀利嘅，呢几个城市都几厉害嘅，因为咧除咗系喺维港两岸有呢一啲咁多唔同类型嘅大型光影嘅艺术装置之外咧，其实嗰个日期都唔短噶噃，因为咧我哋整个嘅艺术三月咧就话三月系期间开始啦，不过咧系由今个月嘅25号开始，一路去到6月2号嘅， 哇，咪、有排睇， 有排慢慢打卡， 系啦， 慢慢享受，系啦，咁整个嘅盛事咧都真系厉害。不过咧，除咗话有呢一个嘅蛋蛋之外啦，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活动，咁所以联埋组成咧，先至会有一路去到成6月头咁多不同类型嘅艺术盛事系同步举行嘅啫。 系啊，同埋见到只蛋咧，本身谂住净系得个样啦，诶唔系，仲有唔同嘅音效嘅，同埋 系 系有音效，佢会转色嘅。咁同埋咧，其实嗰度入边系有啲树木嘅。咁所以係呼應埋啲樹添，即係佢係連隻蛋係連啲樹一齊有個 interaction 啊，係咩？ 係啊， 佢係有啲呼應嘅喎。 即係蛋本身都已經識變色嘅咯，唔係淨係一隻色喎。 我本身以為都係以為佢一隻色， 咁離遠睇仲靚喎。 佢不斷變色。 如果佢有埋音樂嘅話，咁佢會唔會我純粹自己妙上天外，會唔會有 show 咁樣，即係會配合咗唔同嘅光嘅節奏，跟住喺度做。哇！如果有埋呢一個咧，就 好正喎。 係啊， 睇翻佢嘅官方嘅形容 啦。好啊，好啊。 官方形容咧就話有幾百個呢一啲嘅蛋狀物同人啦。风啦，同埋海浪啦，互相去到产生光与声音互动嘅变化嘅。 系 咁，其实佢个目的或者佢个背后意义想做咩咧？佢想话俾大家知，我哋一齐探索生命同埋世界系不可分割噶。 哦、 另外咧，互相连续嘅哲学理念咧，都系大家可以略清一二咁样样嘅。 哦，咁啊，去到有一个氛围喺度， 呢个真系好艺术。 我先要谂下自己，即系个生命。我會幻想成為自己是一隻嘅 蛋 入面的雞蛋， 游得出海嘅，究竟我會唔會係龜蛋 咧？ 點解講係 龜蛋？我唔想諗自己係龜蛋喎，晨早流流。 你又係咩蛋咧？究竟我係咩類型嘅蛋？就係加埋呢個關係落去，然之後又可以游出海，定究竟喺個海度游翻嚟上岸咧？ 係咯， 咁我唯有諗自己係錦鯉啦。 你錦鯉？ 因為咧鯉躍龍門啊，今年咁我哋錦鯉隻蛋。 鱼卵喎，嗰啲叫做唔系蛋嚟喎。 嗱，咁呢二百几只嘅巨型蛋啦，其实咧就会系好厉害嘅，因为但系咧佢系晚上先至会即系睇到佢最靓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所以咧预咗佢喺每日嘅傍晚六点半啦，去到夜晚十一点嘅时候咧、啊，就会发光发亮噶啦。咁再加埋啲星效啊、鑽石啊咁樣樣咧，所以整個藝術成分都真係相當之高。不過咧，就等到佢咧今個月嘅25号咧，就可以真係近距離去同佢哋玩啦。 係啦，仲有都唔夠10日啫，我都諗到啲新嘅玩法㗎啦。我諗住咧就係同屋企人上埋呢一個嘅山頂。 哦， 你諗下，如果上山頂望落去嘅話， 又 係、啊，又係靚喎。真 係， 因為你成個維港都已經係好靚啦，咁再加上高個位置啲燈咧，又不斷轉下轉下，其實咧係一個好好嘅視覺效果嚟嘅。 咁我就可能咧，我從海路出發啦，咁我可能搭下天星小輪嘅時候咧，又可以從一個比較近少少嘅距離去欣賞下佢哋。但係咧又有海浪嗰個嘅起伏啦，會唔會又有多少少多一份嘅唔同感受？ 佢哋有海陸，咁我冇理由空啦，我都飛唔走噶啦。不過唔緊要，我決定咧去到嗰個位咧拍段跳舞片。 好喎、 啊，跳躍啊嘛，佢不斷轉色啊嘛，咁我又跳下跳下咁，襯翻個主題啊， 啊都幾好喎、啊，我都想睇你跳舞啊。 我咧曾經試過，講真啦，去到影啲類似嘅光影配合嘅一啲藝術作品嘅時候咧、嗯，其實都有個難度嘅、 嗯。 如果你真係近距離去到影，再加上佢嗰個範圍都唔細啦，咁、嗯、你去揀一隻適合嘅顏色嘅蛋，但佢又會變走喎。 係啊， 咁、哦、然之後咧，你揀到一隻啱你自己心想嘅顏色之後咧，可能佢個大細啊。又或者是你影相，你知啦，黑嘅时候后面又有光、哦，个、 嗯、 人咧基本上除咗你真系打光灯之外咧，都冇乜机会影到个样噶啦。 但如果用闪光灯咧，咁样又唔靓、哦， 破坏咗佢嗰个美感， 系破坏咗佢本身嗰个光嘅美感，啱啊。 系啦，咁定一话，我哋纯粹系。佢既然係藝術作品，我哋就影啲藝術成分高少少嘅自拍照。 係， 會唔會係我純粹係留線影嘅時候咧，都係留個剪影咧？ 哇！剪影呢招 又得喎、 啊，絕啊， 係咪啊？ 好嘢啊！呢招 妝都唔使化， 係咯、啊，慳錢添啊！ 咁又可以有唔同嘅剪，你影側面又得、嗯，或者你影背面望住佢咁又得。咁但係件衫點樣去襯托嗰個剪影咧？咁又可以考下大家心思喎、 啊，要 cutting 咯， 係啊， 誇張少少咁啊，剪影就睇到。 同埋如果你系远少少影嘅话咧，相信有好多人咧，譬如只手拎住只弹蛋啊，用呢啲方法咧，都可以影到好多靓嘅相啊。 系嗱，咁睇翻今次呢一件事咧，咁啊，寻日先正式有介绍啦。今次呢嘅光年咧，就系大家都经常提到呢一个几百只弹蛋嘅呢一个装置咧，就系持续站立的生命。咁但系其实除此之外咧，就系有头先船长都有提到嘅呼应之树啦。 嗯， 呼应之树系咩嚟嘅咧？就系园入边有几十棵嘅树木咧，就会同翻呢一啲嘅光蛋去呼应 嘅，系咪真噶嗰啲树？ 系真树， 哦，真树嚟噶， 系啦，系啦，咁所以整个艺术装置个范围真系好大，可能都要预翻多少少嘅时间，即系去游匀晒整个嘅艺术区，先至可以完全感受到究竟艺术家想从中带俾大家嘅信息系啲咩？ 我觉得真树咧系好重要，因为蛋啦，咁我哋就知道咁大只蛋咁肯定假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喺入边咧，除咗有生命嘅哲学同我哋一齐分享嘅时候咧、嗯，蛋本身咧都有一个咧，即系生命。 啟動嘅一個嘅感覺嘅、 啊， 因為好多即係大家知啦，雞啊、鴨啊、鵝啊呢都係蛋出嚟噶嘛，咁、嗯、我哋都有一個生命感覺。但如果有啲新真正嘅樹喺度嘅話咧，嗰、那個生命嘅氣息咧就可以喺呢啲嘅藝術裝置嗰度咧就滲出嚟。咁我感覺我就算捉我嗰棵樹嘅時間咧、嗯，我都捉摸到係一個生命嚟噶嘛。 係、啊，咁、啊、究竟啲蛋又會觸動到你心入邊邊一個嘅深深處咧？咁啊，到時大家自己去領略一下。不過除此之外，呢、這個就係港島區嘅藝術裝置啦。 係、啊， 我哋話係維港兩岸都有啊嘛。咁睇睇九龙区有啲咩嘅贡献咯？原来九龙区咧就系另外一个嘅艺术作品，就系、是、梵高落印啦。咁呢一个嘅艺术展咧就系位于尖沙咀钟楼，即、就、系、是、我哋之前咧、做 pop up 啦嘅 嗰个位， 系啦，咁就会喺钟楼嗰边展出嘅。咁今次咧都系用星野，都系非常之著名嘅名画啦，做嗰个创作灵感嘅。咁但系今次咧就加上啲香港嘅艺术家创作配乐，咁亦都系从光影当中咧又有音乐咧，去到将梵高嘅艺术精髓咧融合埋一齐，整个嘅维港美景。同步呈現嘅， 係即係佢係嗰啲都係光影 show 嚟㗎，梵高係 啊，佢都係光影 show 嚟㗎， 靚喎、 啊，就係、是、咧，你有冇印象鐘樓啦？鐘樓對正行翻入去啊，唔係向翻。 咦，我哋之前喺 pop up 嗰陣時係咪見到有大嚿嘢？係咪就係嗰嚿？係 啦，嗱，鐘樓後邊咧就我哋之前 pop up 啦，就係即係元宵之夜嘅時候 咧，咪、啊、有文化中心嗰邊 誒藝術裝置咧，有啲花燈啊、彩燈啊咁樣樣嘅，咁係同步咧，咪有條好長形嘅水池嘅， 記得記得， 就喺水池對正鐘楼中间嗰个位啦， 哦，好易揾咁嗰个， 系咯，再加上梵高咁出名嘅呢一个印象派嘅呢个非常之厉害嘅画作咧，一定系离远就见得到佢噶啦， 嗯， 咁所以咧有佢啦，再加上喺翻头先港岛区嗰边一路渗到落海嘅艺术装置啦，又有加埋星画，我唔知道两边会唔会可以深刻呼应得到啊吓， 系， 但感觉上如果你真系当系一个艺术夜晚嘅一个环岛游先算啦， 嗯。 其实都几开心 嘅，系啊系啊，同埋你头先讲嗰个方法咧，你赢啊！因为我喺山顶上面望咧，我断估我应该望唔到梵高嗰啲， 系 啦、啊。 但 系 你咧就谂住喺呢一个嘅 天 星码头嗰度，咁啊坐埋船玩晒两边， 系咪啊？ 系、 啊，咁就真系非常之夜缤纷啦。嗱，咁睇翻今次咧，有部分嘅藝術裝置咧係都需要有少少嘅預先預約嘅，因為咧雖然我哋話到呢啲藝術裝置全部都係免費入場啦、 嗯， 都唔需要登記添嘅。不過咧，頭先提到嘅光年，即係天馬公園草地展區嗰部分咧，就需要預約參觀嘅。系啦，咁啊记住要预约咯噃，因为预约嘅系统咧就下个礼拜一中午十二点开始就会俾大家预约，咁其后咧就逢星期一嘅中午十二点钟 mark 定个 set 定个 时间，系啊，写紧啦已经。 咁逢星期一咧十二点咧就预约下个礼拜系未来一星期嘅名额嘅， 系。 咁所以如果你想， 咁就咁听我都应该好快会满。 系啊，咁啊所以咧睇翻啦，因为展区咧其实嗰个开放时间都唔系话好长啦，每晚嘅六点半到十一点钟。 唔怪之要做。到六月啦，如果唔系，因为你要登记啊嘛，咁如果你要预约嘅话，其实你做到六月就差唔多啊，咁啊可以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去欣赏，同埋可能有啲人就觉得、我觉得好靓，我今次咧影完之后，我再约其他朋友， 系啊， 或者今次咧我就约我大学啲朋友，咁、下次我就约中学啲朋友一齐再玩咁样。 咁啊，逢星期一十二点钟就要扑飞扑呢个 系啊，系 唔系飞唔使飞噶，预约啫，预约时间啫， 预约啫， 自己又计划一好嚟紧究竟边一个星期边一个夜晚会留喺可能港岛区又好，或者系九龙区，甚至乎两边玩晒都好，去到有个尽情开心享乐嘅时候咯。 尖沙咀嗰个唔使预约噶嘛？ 系啦 ，walk in 就得噶啦 ，walk in 就得啦。好，咁我两个都去晒先。 好嘢。 Wait to turn my love on. Wait to, wait to, wait to turn my love on. I'm no cheater, I'm a roller coaster ride, baby, jump on. Come on, come on, 'cause baby, if you can't tell, you're what I wanna love on. This doesn't have to be some sort of mathematical equation. Slip off your jeans, slide in the sheets, screaming yes in quotations. Clock in, baby, get to work. Night shift, but with all the perks. Time stamping when you fell in love. Time can't mess with us. conversing over the steak tartare, where we could be somewhere other than here, making out in the back of a car or in the back of a bar, or we can make a memoir, yeah, on the back wall of the last stall in the bathroom at the bazaar. Ooh, if you think about falling, got you covered like comets. Ooh, I deserve an applause for keeping you up late till you can't see straight. Just wait, wait till I turn my love on. Wait till, wait till, wait till I turn my love on. I'm not cheap, girl, I'm a roller coaster ride, baby, jump on. Come on, come on, cause baby, if you can't tell, 佢系 Selena Gomez。 晨光第一线，船仔。 相信大家咧系做紧嘢嘅时候，有时都系需要揾人帮手嘅。咁、如果真系万一，譬如我想问你，你可唔可以借个影印机俾我影印先啊？咁样，你哋会点样挨对方，或者系唔好挨啦？点样去求对方帮你咧？ 系、我赶时间，可唔可以俾我影先啊？咁样咯。 系呢个系小白嘅讲法， 最直接噶啦。 系啊， 我赶时间。 嘉明，你都系咁样会？ 仲有咩方法啊？ 你嗰啲人唔重要嘅，唔好影啦咁样。 行开啦，你去第二度啦咁样。哇，唔系啩？ 哦，咁就唔係嘅啦。其實呢，原來有啲嘅研究講到呢，你只要講一啲字呢，其實係會增加嗰個人哋應承你嘅機會率嘅。係啦，咁譬如講啲咩字呢，就係啦，用因為。因為呢個字呢，原來喺人類社會嚟講呢，係一個極具說服力嘅詞彙嘅。 因為。 因為。 因為。 我有原因㗎。 係啦，譬如頭先就 exactly 又頭先嗰個案例啦，咁佢就係一個哈佛嘅圖書館研究人員就做一個實驗嘅。咁佢就特登呢行到去一啲有人排隊用嘅影印機嗰度。咁就諗住插隊。咁就問啦。咁嗰啲人係唔知今日就行去問啦。有啲咩問題問？第一個問法就係我可以用呢一個影印機先嘛。第二個問法就係、我可唔可以用先啊？因為我趕時間啊咁樣。 其實喺佢未講之前咧，佢應該俾人鬧咗先。 你 打尖喎、啊，第一句就打尖，可能佢十幾個人排緊隊喎。 係啊，其實我都會話唔得咯。無論佢講咩理由，我都話唔得。咁、但係你又估唔到喎、啊。嗱，呢一個嘅結論係乜嘢呢？就係、當然啦，所有陌生人都覺得嚇。唔係嘛，咁唐突嘅咁樣，咁但係只要佢加因為呢兩隻字咧，呢、個人咧就會停低呢個動作， 係咪啊？ 影印嘅動作，仲會應承埋你， 我就唔信啦。 個機會率係提高咗 50%， 有冇咁多啊？如果喺我咧，我排緊隊嘅話咧。佢同我講因為嘅話啦，而佢梗係即刻作一個原因啦。佢通常咧嗰、那個機會率都係提高最多5% 嘅啫， 鐵石心腸係 因為佢啫，係 啊。 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因為點解係特別勁咧咁樣？咁、原來咧佢就提出啦，我哋說服人嘅關鍵咧，好多時候我哋大家喺度諗。是不是有理由的呢、譬如我加薪我梗係觉得自己做得嘢有理由啦咁样。咁、但係原来呢我哋说服对方嘅关键唔係喺理由嘅本身係喺文字呀、即係我哋点样表达我哋讲嘢嘅方法。 即係都係说话技巧嚟㗎啦。 冇错啦。咁譬如我哋想讲一个建议或者讲一个理由嘅时候呢我哋加埋因为呢其实对方係会比较容易理解返背后嘅原因嘅。咁、所以亦都可以增强返说服力。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是他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因为这个字令到他突然间他的脑会自动 turn on 了这个理解的过程令到他容易一些接受的。是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呢即是想说服人的时候讲返因为。咁另外呢还有一些、叫做 magic words, 刚才讲的因为那些呢。还有一样如果我想、recommend 一间餐厅给你我、这间餐厅真的很好吃你会怎么讲呢 这间餐厅真的很好吃。佢好正啊，好抵啊，或者将一啲出名嘅人请咗嚟嗰啲间餐厅嘅，都会去到咧就系讲翻俾你听。 系 系啦，即系谂多啲呢一间餐厅佢啲咩威水嘅嘢，我就帮间餐厅 sell 你，咁同你一齐去食咁样咯。 系，但如果系纯粹即系好似揾啲类似因为咁样样嘅关键字去到做个包装系嘛？ 系啦，冇错，诶啱啊，咁系点样咧？就系、是、用推荐啊，推荐呢个字咧系劲过我讲中意嘅，即系我真系好中意呢间餐厅，同埋我推荐你食呢间餐厅咧、你感觉听推荐咧系特。 一个信心保证 的，而家啲后生仔你唔理噶呢啲字，譬如我同你讲啦，喂呢间拉面咧好食噶，我好中意食噶，你会觉得 OK 啊？如果我同你讲，喂呢间拉面咧，我好推荐你去食噶，咁你嗰、那个、那个效果你会觉得系咪差唔多？ 其实真系推荐好似好啲喎。 哦，因为你觉得好似客唔系客套咗啲，系个 level 提升咗。 系啊，即系你中意你可以唔推荐我噶嘛？ 因为中意系你自己中意啫嘛，但系推荐系我觉得你都会中意，所以我推荐俾你。 哦、咦，咁我开始揾到个关键啦， 系咪啊？ 就无论系因为定还是系推荐咧，其实我哋都唔可以好主观话俾人听。其实呢个纯粹系我自己个人嘅感受，所以你咧就一定要系听我讲。而我嗰个嘅说话技巧就系在于咧，我系好似喺第三方用一个好客观嘅角度，即系譬如我头先用咗，因为呢一个咧有机会系唔系我原因嚟嘅， 系 我帮其他人嘅， 系 啦，我都系要尽快完成任务，但系其实譬如我帮我老板啦，我帮我哋个 department 啦，咁嗰个唔系净系我 personal 嘅事，唔系我个人嘅事嚟嘅，又或者系推荐嗰个字眼咧，我用法咧就系、是、我推荐嘅原因就系俾人哋觉得咧，我系经过大家嘅一个好似评审咁样，系啦，我系呢一个嘅网站或者好多个唔同嘅网站。大家咧俾个星星都好高嘅，咁、我可以唔中意，但系我好推荐你嘅、因为我呢个嘅答案咧系经过大家共同得咗出嚟嘅，所以个感觉上可能推荐呢个字咧，就会认为系得到一个共同承认嘅一个答案，所以咧你个认受性就会高咗啦。 系啊，咁而且咧佢真系有实验就话咧，如果你真系讲推荐咧，佢采纳嘅机会率系会高 30% 嘅。咁所以系都几大。咁另外咧，如果我同人交流嘅时候，我又想对方觉得我重视佢多啲咧、原来仲有一个方法嘅、就系讲多啲你，唔好讲咁多我。 哦， 即系唔好讲多嗱，我咧就觉得咧呢件事应该点点。 咦？這個、我成日靠我仔仔呢句， 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成日同佢讲呢个世界唔系全世界就你噶，系、你要就呢个世界嘅，因为你只系 箭嘴向出啊。 冇错啦，唔好俾佢咁自我中心啊。 系啊，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都系想讲多啲即系说服人嘅说话嘅时候咧，我觉得反而系最多系你要点样令到对方觉得你重视佢。即 系 尤其是咧，如果大家有冇听过一个方法、就系、是、其实我咧都系 hea 紧你噶，我同你倾偈咁样啦，你讲咗一堆我觉得嘅废话啦咁样。我咧通常咧，原来你只要重复翻对方美句嘅最后两只字，譬如哎呀，我寻日真系去咗食一间好好食嘅餐厅，真系好好食啊！即系我就答，哦系啊，好好食啊！哎呀，佢就会继续讲落去噶啦， 就系所谓 active listening 啦， 系啦。 点样可以系主动地去聆听呢？ 我都听过一啲咧，即系好叻做 speaker 嗰啲朋友，佢哋分享咧就话，当你想人哋听你讲嘢嘅时候，你首先要学识一样嘢，就系、识得听人哋讲嘢先。 系啊， 系啦。咁你识得听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咀嚼人哋嘅嘢。咁你唔知点样讲出嚟嘅时候咧，又好似同人哋容易有共鸣咯。 因为你连对方觉得佢受尊重，我真系有听你讲嘢嘅，我尊重你嘅意见，所以我都想了解多啲。我哋都好尊重我哋听众嘅意见噶。 系啊， 所以我哋都有晨光 morning call 噶。 冇错啦，咁啊一阵间打我上嚟。 系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上时间嘅8:11，欢迎你收听住晨光第一线啊！今朝早咧阿欧姐休息啦，不过咧我哋仍然都系会有同你一齐晨光财经第一线嘅。咁除咗有我嘉明之外，当然都邀请我哋嘅好朋友啦，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早晨，嘉明，大家好，晨光听众，早晨。 早晨啊，好耐都冇试过同你同步开咪咧，一齐倾下啲财经啊、股市啊，咁好期待今次嘅一个对话，应该含金量相当之高啊。嗱，我哋咧就见到寻日港股都系闷升11点啦，咁不如我哋先系由外讲到内咯，好唔好？我哋先讲下啲远少少嘅，讲下美国嘅情况啊。 好啊，嗱，先讲下外围咧，我谂大家都知啦，即系喺过去呢段都几长嘅时间咧，即系中美博弈咧，都系一件咧我哋要留意嘅事，因为非常之影响咧，即系金融市场嘅情绪噶嘛。 系啊。 咁啊，好啦，嗱，即系讲到喺日前咧，咁就发生咗一件事，咁啊，唔知道香港嘅朋友受唔受影响？不过理论上就冇嘅，因为香港已经咧用唔到呢个应用程式噶啦，跟住 TikTok。咁啊，寻日咧喺我某一啲直播啊同访问咧，已经讲紧呢样嘢，咁点解？因為大家就要知道啦，即係喺眾議院咧就已經係真正咧就通過咗個法案，就要求字節跳動咧就將咧呢一個咧 TikTok 啊，即係呢一個短片分享嘅平台咧就要剝離。嗱，簡單啲講咧就即係咁。嗱，平時咧大家可能喺香港比較熟悉就係抖音啦，咁但係其實都係同一間公司就係字節跳動。咁但係 TikTok 咧，咁其實咧包括佢嘅 CEO 啊，佢嘅總部啊，其實咧又係新加坡人啊，又喺新加坡啦咁樣。咁其實都盡量已經係。即係剝離咗有部分嘅業務，就唔係話完全就係直屬內地嘅字節跳動。不過無論如何啦，即係大家知啦，總統係嚟緊又選舉啦，係咪先？所有嘢咧就唔係政治嘅咧，變成政治，政治嘅咧就更加咧就再上綱上線。咁呢個都係即係大家都眼見到嘅事實嚟嘅。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即係當地嘅民眾啦，就講咧就哇，真係唔掂嘅喎！大家都用緊呢個平台，不得止大家都知啦，即係好多啲斜槓族啊、KOL 啊，都利用好多唔同啲社交媒體平台咧，即係揾食噶嘛，係咪先？ 靠佢揾 食啊，係啊，係收下廣告費噶嘛，唔係個個都淨係用嗰另外嗰幾個噶嘛。咁當然啦，即係呢個美國總統就係而家拜登咧，咁佢就早排先啱用過呢個平台嚟即係宣傳下佢嚟緊選舉嗰啲工作嘅咁。咁啊，再有更搞笑咧，就係再之前嗰任總統即係特朗普咧，咁佢曾經咧就極反對呢個平台嘅，而家咧唔知點解喎又轉咗口風啊，而家又變翻支持嘅原因咧，佢就話啊，如果我嘅反對咧，咁就會傾斜到另外一啲嘅社交媒體嘅平台咧，就會即係獨霸武林啦，咁啊更加唔公平啊！哇，咁即係總之咧，其實而家即係共和同民主兩黨咧，就已經佢哋兩個準啊，呢個總統候選人咧都已經係即係純槍舌劍。在这件事上都有不同看法，但是众议院通过了已经有一半机会成为了法案，是不是真的一定会令到这个应用程式应用不到呢？那又未的，因为还有就参议院的，所以就简单地说一句，就还要看看参议院怎样，但是呢这件事就的而且确就会令到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在中美博弈之下呢，就又是那句，就是很多些可能在美国应用或者在美国做緊生意啊，好像之前药明系嗰啲公司咧，可能咧就会即系大家又会觉得，哎呀，又要担心一下啦，因为即系曾经都已经系担心过事，咁而家又要再可能会有少少影响金融市场嘅情绪。就虽然字节跳动咧就并唔系一间咧上市公司嚟，理论上就冇一间公司受到影响嘅，估计都唔会受到影响吓。咁但系咧就即系喺个气氛上高咧，即系大家又系要睇住即系嗰四个字，就系、是、中美博弈嗰四只字咯吓。 其实讲到呢个生意嘅平台咧，即系好似头先即其话斋啦，都唔单止系个社交平台咁简单，系好多唔同嘅公司不同类型嘅板块咧，都会想用啲唔同嘅社交媒体去渗下，搵下佢哋啲唔同嘅客户啦，去接触到唔同嘅层面啦，咁样样。咁但系讲开呢啲销售嘅模式咧，除咗系转上网之外咧，睇翻实体嘅一啲嘅销售数字咧，睇到啊三间条呢个嘅运动品牌咧，咦，蚀六亿，超过三十年嚟第一次见红，咩事咧？ 哦，三間條，咁啊，仲有另外佢個對手就係剔字眼眉啦。係 啦， 咁啊應該咁講啦，即係有陣時咧，即係大家去睇一啲即係品牌嘅生意咧，呢段時間咧都幾大相徑庭嘅啦。我舉啲例子咧，譬如話可能有好多女士，包括嘉明都可能比較中意一啲好奢侈品嘅皮具，我真係唔可以幫佢賣廣告，因為一講個字頭可能都已經知道。咁但係人哋都係上市公司啦，亦都係法國指數嘅成分股，但如果 H 字头啦，但系读嘅时间咧就唔好读 H 有乜发音，冇 H 音噶吓， 老底嘅情况嚟嘅， 又有 L 字头嗰个啦，咁又系好难讲出嚟，一讲就大家就知啦，因为好似又变咗卖广告，不过亦都系一间上市公司，甚至乎一间即跨国嘅呢一个即系话奢侈品嘅企业，咁佢哋业绩就话高歌猛进，屡创新高，股价咧亦都系即系。節節上升喎，咁但係咧個別啲體育用品咧，咁又就未必話覺得做得好啦。如果你係兩個比較咧，三間條咧就做得相對地咧，就比起呢、這、一個即係剔字眼眉咧就差啲。咁但係咧即係。 亦都係嗰句，咁大中華地區嘅業務咧，其實就都唔曳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點解會即係好似唔係個個品牌都即係做得到又做得好咧？即係畢竟都係即係有即係佢哋自己嘅即係經營生意嘅模式。譬如話，好似有另外一個品牌。啲譬如過去一兩年啦，因為疫情咧，大家都會好鍾意去一啲郊遊嘅地方啊，整下露營啊，咁或者車中泊啊，好興㗎嘛，咁有個 S 字頭日本品牌，咁佢個業績都跌得好犀利嚇，咁所以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睇零售嘅企業咧，就真係要即係逐間逐間去睇咯，就唔可以話就咁講話啊，成個板塊成個行業咁就唔係嗰隻嘅模式啦，咁當然亦都有喺日前啦，又另外一個。即係體育用品品牌啦，咁我一講又唔使講咩，大家估到因為體操王子啦。咁咧嗰個品牌咧就講緊，即係傳緊就啊，佢會唔會可能喺而家呢個水平私有化咧？咁所以股價曾經亦都因為咁而升得上嚟。咁即係大家要明白就話，同一個本來話係板塊，咁但係咧即係做生意嘅過程裏面咧，就有啲可能因為即係畢竟競爭都。非常激烈啊！咁就唔係話即係個個都可以一定係大賺咁樣咯。咁呢個情況我諗喺好多行業都出現緊嘅，譬如話電動車行業都同樣如是啊，即係都會見得到就係即係競爭激烈下，唔係個個都能夠係分一杯羹同埋賺錢。可能有啲即係生產商可能會做得好啲，咁有啲亦都會即係個業績啊做得冇咁好咁。 嗯，講到業績咧，要講下轉區為盈，有嗰啲好消息都係霸咗今日唔少嘅啲財經界嘅 A 1 n 啦。咁就係講下國泰啦，上年转赚98亿、哦， 系咁啊赚翻好多啊！唔知道嘉明有冇飞过？我咧就已经飞到晕咗啊！只 咁开心啊！ 系我都数得出我去过地方嘅，即系温哥华啦、多伦多啦，跟住就巴黎啦、法兰克福啦，跟住系即系仲有呢一个慕尼克啦，仲有边度咧？苏黎世啦， 你都帮佢进账咗唔少咁、啊、样。 去過曼谷啦、東京啦，東京仲要成三次添，咁已經係好劇烈咁飛啊！ 係，哇，原來係咁。 首先你講嗰一間，梗係講緊呢一個劇飛啦。呢個點都可以講啦，因為係即係我哋香港人嘅航空公司。咁當然頭先你講緊即係國泰終於都賺翻錢啦。咁經歷咗幾年疫情，真係好困難嘅時刻。咁而家點樣呢？我諗其實簡單啲一個情況就係話，佢係有幾個天然嘅優勢嘅，因為譬如話喺即係俄烏戰爭之後啦，咁國際上高咧有啲航班咧，大家都明嘅就唔會飛過俄羅斯上空，咁亦都有啲航空公司咧就係取消咗一啲本來都非常之受歡迎嘅直航航班嘅，因為某一啲嘅原因啦。咁譬如我又唔特別即係賣廣告，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譬如話舉個例，可能好多朋友都即係好多親友啊移民啊，例如多倫多咁啦，多倫多比較遠啦，咁就唔係好多航空公司係提供到香港直飛去當地嘅，咁所以變咗有。好嘅，咁咪有啲天然嘅競爭優勢咯。咁同埋就亦都係客觀嘅事實、就是，就係即係呢個成績表係已經係即係可以話係即係反敗為勝，即係轉虧為盈之外咧，都已經係好多嘅營運數據咧都翻返去疫情前嘅呢個水平㗎啦。咁所以即係無論從派息啊、各樣啊表現都好好。咁但當然大家都客觀嘅事實啦，即係我亦都係佢哋嘅一個都幾忠誠嘅客户嚇。咁但係咧，亦都要講就之前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咦好似有啲航班又取消咗喎、啊。跟住咧，咁啊有啲員工又唔知點解嗰排可能即係流感季節啦，又病得比較多喎、啊。咁當然即係都有好多其他啲嘢有待挑戰嘅，譬如人手。咁我諗就短缺就梗㗎啦嚇，請唔到人咧就必然㗎啦。咁所以而家又點樣去增加佢啲例如福利啊、待遇啊，吸引翻多啲即係國際性嘅一啲嘅例如機師啊，或者即係空中服務員啊，去即係令到佢哋個運力可以進一步提升。因為即係簡單啲一句就係、是，你係要請到人咧，你先可以飛得到嘅。你請唔到人咧，就始終都係差啲。即係貨機都係咁話，貨機都有機師噶嘛，唔係自動飛噶嘛，係咪先？即係所以就點講都好咧，都係要。即係我諗喺未來，即係佢哋招聘嗰度咧，就要睇下點樣加把勁。但係今次呢個成績表現上股價做好咧，就都係我諗大部分分析員預期之內，因為佢公布業績之前，媒體問我都好在定好好噶啦。業績完咗之後，個股價都一幾大機會係會有個即係上揚嘅情況，因為即係客運嘅服務嘅收益咧，嗰個增長咧係即係。 相當之驚人嘅。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喺今次佢全年業績可以睇到嘅嘢咯。咁同埋都即係都叫做望住佢嘅業績咧，好似就話俾大家聽就係，即係疫情嗰幾年咧， 終於過啦， 穩穩定定係啦，即係終於捱過咗啦，咁樣唔好再望翻轉頭啦， 冇錯， 向前繼續飛啦，咁樣即係嗰種狀態都係開心嘅，我覺得都係 啱啊。多謝 Jackie 好有呢個陽光氣息嘅一個總結啊。咁啊，純資料分享啦，佢哋就話咧，今年都會請5000人嘅，因為暫時嚟講咧都爭500個。咁所以首先听过 Dicky 嘅呢个分享咧，咁啊睇下究竟佢今次话咧，员工方面咧就 1.8 个月花红够唔够优惠，吸唔吸引到多啲人才过嚟帮下佢手咧？咁啊之后先至再知道啦。今朝早唔该晒 Dicky， 我哋下次再见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佢嘅全新大碟将会喺5月3日正式推出 Radical Optimism。听过 Dua Lipa 嘅 Training Season。 晨光第一线，船仔。 同大家讲下啲优惠啦，而家咧多咗好多嘅店铺咧有开仓大减价。 咦，我啊真系都见好多呢个开仓大减价，特别咧系去到一啲我自己比较上中意啲运动嗰啲咧，成日都见到佢而家又话清仓啊，又2至3折啊。不过咧，我同成班队友咧一齐喺度讲嘅时候咧，就话到当太多市面上嘅人都系着紧同一个牌子嘅时候咧，就代表其实佢已经咧系减到系尽噶啦，系啦，同埋已经变得太 common。 即係我見到有啲以前咧都幾專業嘅行山牌子咧，而家連埋啲人買餸都著住去嘅。 嚇係咩？ 係啊， 咁啦已經係。 係啊，係普及到咁，因為佢可能個價錢一開倉嘅時候咧，佢就已經跌到落去三四百蚊一隻。如果你再多幾個朋友一齊買嘅話咧，又可以再減多一百咁樣。咁所以我喺街市都見唔少人著嗰啲專業行山鞋。 粗著啦變咗。 粗著係啊。 哦，咁都幾好喎，多咗咁多嘅優惠。咁另外咧，又講下有個咩地方咧，就係呢一個日本企鵝啊，嗰個超市 係 24小時， 唔瞓覺嗰間， 係唔瞓覺嗰間咧，而家有呢一個開倉清貨優惠。低至一折啊！ 哦， 系啦，如果女士最中意咧，即、就、系、是、我呢啲咧， 美妆部啦， 冇错，美妆部咧讲紧5蚊起啫。 吓， 譬如啲面膜啊、hand cream 啊，或者嗰啲化妆扫咧，有啲系真系5蚊有交易噶啦。咁另外咧啲如果大家喺屋企嘅话咧，咁家品部亦都系10蚊起啊。譬如啲如果大家都会需要系咩咧？除湿片啊， 系啊， 系啦，都系有 收纳格格啊，我发觉。 哦，系啊，嗰啲都有，衣架嗰啲咧都系有嘅，有优惠啦。咁另外咧，如果小朋友中意咧，就系玩具布啦， 系 玩具布都有大减价嘅。譬如一啲大热嘅动漫嗰啲 puzzle 啦，或者一啲公仔啊， 有冇啊？ 有 figure 都可以揾到嘅。咁另外仲有当然系一啲嘅个人护理用品啊，或者文具咧，都可以喺呢一间嘅日本企鹅嗰度咧揾到，亦都有开仓优惠嘅。咁如果系唔啱，唔紧要，屋企咧仲系可能要换下家私嘅。咁嗰间著名嘅国际家私品牌咧，而家都系有大减价嘅最后清货嘅。 哦，呢个 moment 都有嘅， 冇错，呢个 moment 都系有嘅。咁有过千件嘅一啲嘅家品啊、厨具咧，系低至5折出售嘅。 哦，咁啊，封建诱人啦，呢啲嘢大家睇下啱唔啱。 同埋最紧要睇下先系咪适用先。 系啦。 即再加上有 亦都唔好为咗 换 而换 嘅咧，提醒咗大家好多时候咧， 系啊， 唔好真系为换而换啊！你讲得啱。 而家大家会唔会就系谂住垃圾征费，即系如箭在弦，就所以就而家快啲换咗佢咁咧？嗬？ 咦？ 有啲人可能会 咁 谂 嘅， 我哋都唔排除有人会咁谂嘅。 系咯，但系我自己就多数我会谂下屋企有啲咩可以重用咯，因为我系好中意咧，譬如一啲delivery 咧，即系你送货嚟咧，咪有啲盒嘅， 好多添啊，其实。 咁但系有多时啲盒咧，其实系好靓噶，即系纸盒 even。咁我就會切開一半啦、 哦， 然後我嚟裝嘢咯、 哦， 所以我想擺張台上面咧，係全部都係紙盒嚟嘅咯。即係我本身有諗過，我係咪應該買嗰啲格格一啲係真係靚啲嘅格咧？咁當然係 OK 啦，靚啲啊嘛。咁但係如果係貨環保或者大家都想有時換下唔同，其實因為可以成日換啦。咁、我就會用翻呢一啲嘅紙盒嚟做重用。 之前我有見嗰啲 post 咧都得意，咁佢話到香港有一間嘅日式超級市場，因為都係割價啦。咁、佢其中一啲玩具咧，佢个标嗰个价钱牌标咗咧系0蚊嘅，系啊，因为真系个价唔想要，唔想低添啊， 随便攞 系随便攞，咁但系记住佢0蚊话都要过机嘅，如果唔系你系边一档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凌晨12:0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沿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康乐园时，怀疑失控撞向水马。警员接报到场，发现38岁男司机身上有酒气，但佢拒绝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同埋初步药物测试，涉嫌未能提供酒精呼气测试样本同埋拒绝接受初步药物测试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由于佢手部受伤，被送去大埔拿打素医院治理。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指導人民軍坦克部隊訓練。朝中社報導，金正恩昨日指導坦克部隊進行對抗訓練比賽，檢驗部隊的實戰能力。報導提到一款新型主力坦克參與訓練，金正恩形容是世界上最強的坦克，並對坦克的打擊和機動能力表示滿意。金正恩又亲自驾驶坦克，并强调坦克部队在现代战争的作用和任务， 要求加大力度组织和进行实战演练，提升战斗能力。金正恩视察部队之际，美国和南韩正举行年度自由之盾军事演习，以加强对北韩的威胁。泰国前总理他信到访问高一间寺庙，是他自获得假释以来首次公开露面。身穿蓝色衫、戴上颈箍的他信清晨五点左右到寺庙参拜，在场有大批传媒采访。报道说他稍后将会坐飞机前往家乡清迈拜祭已故亲人。74岁的他信上月18号正式获得假释。司法部长当时强调，他信已经服刑超过6个月，而且患有严重疾病，年龄超过70岁，符合假释条件。河北廊坊路边商铺怀疑泄漏燃气引起爆炸起火，当局凌晨通报现场清理已经基本完成，事故造成7人遇难，27人受伤，伤者无生命危险，其中14人已经出院，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寻日上昼近8点，事故造成一栋4层建筑坍塌，附近建筑和多架汽车受损。央视记者在直播和采访期间被人阻挠镜头和推撞。中国记协说不能够为了控制舆情简单粗暴阻挠记者正常理职。三河市人民政府其后说，由于现场仍然有天然气泄漏风险，指挥部专家组建议非救援人员撤离，但是前线人员沟通能力不足，劝离方法粗暴，引发记者误解和舆论质疑。指挥部已经对相关人员进行严厉批评，并向相关记者致歉。日经平均指数报38,445点，跌2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4.54美元，卖出2,17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7.64，瑞士法郎0.879，加元1.347，人民币7.188，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下周同今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周末至到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观塘绕道有中坏车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也。就是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同旺角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咁喺新界啦，较早前咧受塌树影响，青山公路嘅新墟段去荃湾方向，近住景峰轻铁站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塌树咧就清理咗大约几分钟啦，仍然车多噶。咁龙尾排到去屯富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井财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啊！青山公路嘅新墟段去荃湾方向，近住景峰轻铁站啦嘅塔树咧就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咁而家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富路，咁仍然影响到井财街啦，来回方向咧都比较挤塞。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啊！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 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啦，龍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門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啦！ 今个星期我冯杰同郑正行请嚟朱少章介绍《木鱼茶话》《杨志森茶学全稿》。 我哋讲话礼失求诸，唔好话人哋嘢啊，日本系嘢嚟咩？礼失求诸日本，日本而家我哋见到嗰啲好精致嘅茶道咧。其實就是由唐代的時候那種茶道移植過去，它呢就好像冰鮮了一樣。 星期六晚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仲講做啦。 多多快樂，無非想快樂，還望能捉緊這種感覺。曾多少冷漠，才多少錯愕，曾令誰傷心我自就别要讲，哪个放肆任性，这次就别要讲，哪个要发脾气，这次就别要讲，这晚要去验证，这爱情未耗光。 用讲嘅方法去解决问题。A P 觉得爱一个人，重视一个人，唔系讲，而系应该付诸行动，用行动验证。左歌编曲陈夏威 ，JMY Biz 电视制文监制陈夏威。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 ，AP 潘宇谦别要讲。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有啲难度嘅。就系做啲咩咧？就系试下今日搭车嘅时候唔好望手机。 哇！ 哦、真系难， 系咪难啊？ 呢度真系有啲难、啊。 因为咧，就好多人系惯咗。嗱，我真系试过特登。 我今日咧我有揸车嘅，我应该易啲。 系揸车会， 揸、哦、车唔耐啦。 咁我揸车就唔会望啦。 但系你搭你真系搭地铁咧，系所有人都耷低个头嘅。 无论 男女老幼，咁于是有一日咧，我真系试下放低啦，就观察一下啲人啦。我发现咧已经冇以前咁得意啦。 嗯， 即系以前咧就发现每个人咧，有时有啲人会拎住份报纸啦，有啲人会拎住本书啦、 哦。哇，以前嘅年代，你呢一句咧，真系挖起我好多回忆啊！我试过以前嘅年代咧，唔知嘉明记唔记得，就系、是、我哋搭地铁。嗰、那個那個感覺淨係黃黃地色嗰啲光管喺上面，因為80年代啊， 仲 唔 係陳百強？ 係啦，係啦，冇錯，即係嗰個年代嘅時候咧，到而家啦，即係好大嘅轉變。以前咧係有啲人真係喺地鐵嗰度咧，我哋以前仲叫地鐵噶嘛， 係啊， 叫地鐵嗰度咧就坐地鐵就會拎份報紙嘅，就算人多嘅時候，我記得咧有陣時，因為我以前屋企人會喺中環翻工噶嘛，咁、 嗯、 我哋就由屋搭呢個荃灣線，咁啊搭到去呢個中環站嘅時候，一路咧就越嚟越多啲西裝友咧就上車嘅時候咧，咁、啊、大家都會拎住份報紙喺度睇，咁就算逼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拎住份報紙咧、 啊， 一打開一半咁喺度睇嘅， 我都有呢、這個有呢個 moment 嘅，其實細個嘅時候，不過真係細個啦。 大个咗之后咧，全部拎住部手机。 系啊， 以前系我以前系会装人哋份报纸睇紧啲咩噶咯，因为冇嘢做。 系啊，以前我都会，因为报纸你两边都有嘢噶嘛。 系啊系啊， 佢睇紧嘅时候，我就喺度睇紧佢外边嗰个啲内容到底系啲咩。 反而 佢企揭我就闭翳啦，我都未睇完。 我细个搭地铁嘅时候咧，就反而系最期待坐嗰啲凳，因为以前嗰啲凳咧系好滑溜嘅一个金属凳， 以前嗰啲凳可以削噶。 系啊，我真系好期待佢一开车停车嘅时候咧就可以削， 削系啊， 削嚟削去咁样样啦。即系当然隔篱嗰啲就好唔中意我呢啲小朋友啦。 系啊系啊，我都有玩过呢个削呢个。 呢个系其中一个令我好有童年回忆嘅一个小片段嚟嘅。 系嗱，咁我仲有记得嗱，而家佢哋啲凳咧就系有晒一个个位啦。 系啊。 其实是工整的，咁亦都可以防止啲人咧坐太多人。 系啊， 系啦，咁有阵时如果系冇话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咁样嘅话咧，你发觉都有啲人喺度话，不如你坐埋嚟啦咁样。咁变咗嗰一行咧，明明可能坐四个嘅，如果坐五个人，咁啊都相当之逼噶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呢一个嘅铁路上面唔睇电话咧，我觉得而家都几难做到。嗱，我觉得咧可以试下咁样嘅，我哋由喺铁路上面，因为惊闷啊嘛，我哋由俾都系。拎住个电话，但我哋由听歌或者听心机开始， 系好 系啦。咁、哦、我哋只耳仔咧，起码我哋接收紧啲信息。譬如你听我哋香港电台有 app 噶嘛，咁、你听住电台，咁听住电台嘅时候，有好似有人陪住你啦，咁亦都好似有啲资讯俾你啦。譬如你听晨光嘅，咁有啲资讯俾你啦，咁你就可以唔需要咧。睇电话，同埋咧，如果你话朝头早繁，而家都繁忙时间，繁忙时间嘅时候咧，如果大家都仲喺度拎住份报纸唔得啦，因为都逼啦，拎住个电话咧，其实亦都消耗咗你一只手，咁啊冇得捉住嗰啲扶手啊，咁我觉得如果大家试可以真系插住一边耳仔先。系啦，我觉得一边耳仔会好啲嘅，插住一边耳仔，咁可以听住心机，听你自己中意嘅音乐，咁开始你就会发觉原来坐车咧都有好多嘅自己宁静嘅时候，即系嗱，唔系只手唔使揭，宁静意思即系话我哋唔需要咧去用好多脑筋去到阅读啊，系或者复 message 啊。咁我哋淨係隻耳仔欣賞緊節目啦，同埋欣賞緊自己中意嘅音樂。我覺得用呢個開始會幾好嘅。 係啊，因為尤其是我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呢，就係、是我之前放工，咁原來呢当放工你真的很攰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攰到连电话都不想按的。是啦，因为原来电话都是消耗了我们很多能量。而且其实现在现代人真的嘥得太多时间是在电话身上面。如果有时我们搭车的时间可以悭返出来，譬如这个就学生一点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背一下生字啦。我自己呢其实真的会拎本书出街的。我就看书。因为呢 你会头晕那些人来的。 我不会的。我由细到大都是靠我是很喜欢。中意喺车上面做好多嘢嘅， 其实我都系啊，因为我长途车啲人嚟噶，以前 我都系啦，我会背默书啦、背诗啦，即系嗰啲默书背晒佢啦。然后如果而家咧，我就系预备第二日嘅节目咯，系啦，咁我就一次过预备晒，因为可能搭程车我要搭廿几三十分钟，咁我就咁笃笃笃电话，就真系嘥咗啲时间啊。 系， 我都好中意搭车背 Q 卡嘅， 系嘛？ 我都觉得系嗰一下咧，你有一个唔知点解咧，好似潜台词话俾自己知。我呢一程车嘅时间唔系好长嘅啫，但系我有一个少少嘅所谓 urgency 啊，即系话俾自己知系我要快少少嘅呢个心态咧，就好似啲嘢再入脑啲嘅。咁所以如果系去紧一个要做嘅私仪工作，嗰一程车咧，我就好中意利用佢嚟到背 Q 卡，咁嗰个成效系唔错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咧，就算系完全冇晒任何嘢嘅干扰，或者完全只不过系你嗰一刻系沉醉喺你自己现时生活中嘅活在当下，其实都几好噶噃。 系啊，即系睇风景。 系啦， 系啦。咁我自己如果带埋仔仔出去搭火车，又或者即系东铁啦，又或者系坐巴士嘅时候咧，咁我同佢 好多嘢， 我自己都唔会拎住个手机噶。喺嗰阵时，我自己都会好自然咧放低咗个手机嘅，即系我同佢一齐特别啦，因为平时好少坐两层嗰啲巴士啊嘛，因为咁啊就特登咧就同佢坐上面嗰层嘅，咁啊细路仔一定中意坐前面嗰排噶啦，咁如果都冇嘅话咧，咁起码喺上边。個視野會闊好多，咁啊同佢一路睇風景咧，就一路可以傾偈。我覺得咧咁樣就可以令到自己好簡單都放低到嗰個手機。 咁所以大家就不妨試下今日咧擺低部手機，欣賞下身邊嘅風景，活在當下啦。唔知道你中唔中意戴帽嘅咧？ 古代的中国人都会戴帽的、哦、不过原来他们是用来分等级的。究竟帽又是怎样发明，你又知不知道背后的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帽的产生原来是为了防暑和御寒，当时的人会找一大片的树叶粒在头顶去遮盖太阳和防止雨粉，另外也都会找一块皮毛包在头上面防冻，这个就是最初的帽了。但是古时候的冠帽和现在的帽有少少不同的，它只是有狭窄的冠梁去遮住头顶的一部分，不是好像现在的帽那样遮盖住全个头的部分。咁随住社会嘅发展，亦都出现咗阶级同埋等级嘅分别。呢一种分别亦都会喺冠帽上面反映到出嚟。于是冠帽之间有咗贵贱之分，贫贱冇身份嘅人甚至系唔可以戴冠帽嘅。去到周代封建制度初兴嘅时候，冠帽嘅等级亦都走向系统化，唔同等级嘅人需要喺唔同嘅场合戴唔同嘅冠帽。例如皇帝专用的冕，咁佢就系前低后高，表示尊敬。前面系用丝线去遮面嘅，目的就系为咗目不斜视；两旁就系用丝线去遮住耳仔，代表住唔听谗言。王子继承皇位之后，先可以加冕，而平民百姓只可以戴头巾嘅啫。不过原来现代人多数都会除帽表示礼貌，但系原来喺中国嘅古代，除帽系无礼嘅行为。而家嘅帽划分等级嘅功能已经弱化咗，而且都同世俗嘅礼仪冇咩太大嘅关系，主要嘅作用都系爱嚟打扮装饰。唔知你又中唔中意戴帽呢？ 不过下次你戴帽嘅时候，就会知道原来古代嘅帽系有呢啲嘅功用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睇睇个日期先，今日3月14号啦，咁啊距离咧喺下个月咧，咁啊22号嘅时间，有一个咧就叫做即弃塑胶餐具同埋即系其他塑胶产品嘅首阶段管制咧、嗯，都就快开始噶啦。 其实都真系好快，讲紧呢一个食肆走数方面咧，都好多朋友仔咧好关注啊。究竟嗰个成本增加有几多咧？如果我系外卖，甚至乎我堂食之后，我想打包攞翻屋企食嘅话，每、嗰个增加嘅成本要有差距系几多咧？都有啲统计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一齐睇睇先。 嗱，究竟我先关注一下食肆啦吓，譬如话我系一间手摇飲品，賣珍珠奶茶好，我賣手打檸檬都好，我預我每日銷量是300杯咁先算啦。我有嘅數包括咩咧？飲管啦， 飲管啦，係啊。 我將佢換成紙飲管咧，由原本嘅1毫2仙一條，去到變咗2毫子一條。咁每件嘅成本咧去計嘅話咧，我大概每個月咧就會多720元嘅成本啦。 哇！係 ，OK， 紙飲管咧，以一般嘅消費者嚟講，可能會覺得冇咁好啜喎。 係啦， 其實係 啜到咁上下，條飲管會淋一啜。 係啊，係 啊，我都試過好多次。 即係你好似每一杯咧，冇得好似以前咁樣攤頭啊！你要好快就飲完個杯，唔係 因為我好中意咬飲管啊，即係紙飲管係夾係咬唔到。 明白嗱，咁你講下啲飲品店之後咧，講下啲譬如兩餸飯啦。感觉上应该简单啲嘅，有一间咧佢就话自己系每日销量系500个饭盒，咁由以前用发泡胶饭盒嘅日子，即系4.5毫一个饭盒啦，咁去到而家咧，佢用嗰啲过到关嘅胶饭盒啦，即系 BLA 都仲系暂时用得到嘅第一阶段吓，咁但系羹嗰啲佢未拣定，所以唔计住，咁就变咗咧系一个一。先至維持一個，咁所以個成本係翻倍嘅喎， 好貴喎一個呀，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每一套餐具咧，因為佢係外賣嘅嘛，佢雙送飯嘅餐廳。咁譬如話你每一套餐具大概係要多6.5毫左右啦。咁所以佢整體嚟講咧，佢預計啊嚇，每一個月嘅收支或者個開支嘅增加咧係9000多元喎。 哇！咁會唔會轉嫁俾消費者咧？呢、這個 佢都講到明話會嘅。咁諗住哇，消費者會覺得哇，你要每樣嘢成本係700多元去到成9000多元不等。咁究竟要加多幾多去到買你嘅產品呢？ 係咯。 咁又譬如話，頭先呢一間嘅鋪頭咧，呢間兩餸飯店咧，佢就話都會噶啦，起碼可能每一個嘅飯盒咧要加1至2元噶啦。咁而有啲食肆，譬如話啲酒樓啦，都話如果你要攞走食嘅話，又或者係要打包嘅話咧，咁佢都可能每一套餐具另外再收多1至2元咁樣咯。 咁就咁聽，其實我都覺得咧，的而且確你法例實施嘅話，咁呢一方面，譬如1-2元走唔到嘅，除非咧你真係每一下下下都養成咗個好嘅習慣，就係你自己本身有啲 box 即係啲飯盒，而家啲飯盒咪可以折埋噶嘛， 係啊， 攤翻開噶嘛，咁可能呢一類型嘅飯盒咧，大家都要成日旁身先至得。 係啊，咁其實首階段嘅管制措施有啲乜嘢？咁就包括我哋去禁止销售同埋向呢一个外卖嘅顾客咧提供发泡胶嘅餐具或者系即弃餐具嘅，即系咩咧？譬如饮管啊，我哋搞咖啡嗰支棍仔啦， 搞棍 系啦，啲叉啦、刀啦、匙羹等等嘅。咁至于一啲譬如即弃嘅胶杯或者系食物容器咧，首阶段咧就系禁止食肆向堂食嘅顾客提供。咁外卖嘅顾客就 OK 嘅，冇问题。咁另外亦都系一啲胶嘅产品，譬如一啲胶柄嘅棉花棒、胶牙签、雨伞，即系遮袋或者荧光棒等等咧，都系会有啲管制嘅。咁所以咧，之前就话有啲人好惊啦，就特登去封抢呢一个嘅胶柄嘅棉花棒啊嘛。 我之前想买，我真系用晒啊。跟住啲药房都同我讲买晒啊，我心谂棉花棒啫， 因为胶柄 系啦。 但其实我自己系用开纸嘅， 我都系、 其实真系冇乜分别噶，我自己觉得系淋啲啲，但系其实咪都系咁样用，即系除非你系真系好暴。 暴力咁样对待千年花瓣， 完全又唔冚盖，摆咗喺浴室，即系最湿润嘅地方，咁就为 咁就淋淋晒啦，好似饮管咁咯， 系啦， 好似饮管咁淋晒啦。咁但系呢一类型嘅实施咧，我觉得罚钱当然或者系个价钱成本上升咧，无可厚非嘅。咁但系我觉得最终一样嘢就系大家真系要谂，系真系要做到帮到个地球啦， 系啊， 系啦。咁因为都消耗得太犀利啊。咁如果呢啲我哋再唔谂下办法去到处理嘅话咧，我谂好快脆即系香港都搞唔掂啊！即系你又填海又剩又抌，跟住而家又话有焚化炉咁样，咁所以呢啲嘅叫措施啦，希望即系帮到大家可以又提高个环保意识。即系譬如我头先所讲嘅，你真系有人肯拎翻多啲饭盒啊，或者拎多啲环保袋，环保袋而家大家都好叻噶啦， 惯咗啦， 好叻噶啦，再惯多啲就拎埋嗰啲我哋自己嘅环保饭盒， 系啦， 系同埋餐具咁就好啦。 所以如果俾我系一个创业家嘅话咧，呢个时候咧就系帮大家去设计一啲大得嚟，但系又好骨子、好靓嘅手提袋。 系， 因为你多咗要带嘅嘢出街，譬如话我以前可能净系有一个接得埋嘅环保袋出街，银包、锁匙、电话够晒。咁、但如果我而家我出街嘅情况系我可能真系会带一个接得到嘅饭盒啊，带条饮管啊，都可以接得到嘅，好多都系接得好细嘅，但个容量就要大翻咁上下啦嘛。 系， 会唔会多翻啲呢一啲嘅选择？譬如话女士们带啲出街得大嘅袋，但系又靓嘅衬到衫嘅，咁会唔会都系一件事呢？ 我自己咧喺网上面都买咗一个嘅钱包，都年几前噶啦。咁我嗰阵时吸引我嘅最大原因咧系咩咧？就是、因为佢呢个银包佢标榜咗咧，你可以入几多钱入去，意思即系话纸币咧佢可能入。可能多少少啦，譬如五六张嘅纸币，跟住佢啲 coins 咧，佢啲硬币咧，佢亦都有个挤摄硬币嘅位置，其实好似一条坑咁样嘅。咁、但系佢就话俾你听，可以摄到几多个嘅硬币，咁入边亦都足够有几多钱嘅。咁佢嗰啲入嗰啲，譬如信用卡啊，我哋身份证嗰啲咧，其实佢又有一个位置入嘅、哦，佢又会话俾你听，佢呢个位置可以入到四张或者定系五张咁样嘅。咁、就系佢呢一个咧咁简约嘅设计，佢最后咧就变成都系好细个一个嘅银包嘅。咁、令到我觉得咧。原来设计方面系可以帮到嗰个叫节省空间嗰样嘢，咁、所以就呢一样嘢咧就会吸引到我就去买咯。其实嘉明头先讲嗰个好噶，如果有多啲譬如创业家，我哋都识好多创业家，佢应该动下脑筋，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喺呢一个环保上面咧，又可以过翻譬如而家嘅生活，又唔需要拎太多嘅嘢，又唔需要做太多嘅功夫，然后好简单嘅可能一样新嘅产品，佢就已经可以 cover 咗好多，譬如你又要拎啦，又要饭盒啦，又要餐具啦咁样。 听到几开心、其实我自己咧系惯咗带咖啡杯嘅，咁但系因为我个咖啡杯系可以保暖啦，咁我日常咧就翻嚟电台咧就装埋水饮啦。咁、如果有时我想饮咖啡，咁点算咧？我自己真系试过拎住个咖啡杯去一啲连锁嘅快餐店嗰度，咁、就直接怼个杯俾佢话，我想要杯 cappuccino 咁样，佢真系直接就拎俾我。 哦，系啊，系、 我嗰一刻咧，唔知点解我有啲自豪嘅感觉， 系佢咧自己赢咗啊， 赢咗啊， 啱啊！ 哦、我真系帮到地球啊！嗰、那个 moment 咁样，咁同埋洗翻个杯啫，咁其实都系好方便嘅。大家可以试下带一啲轻啲嘅嘢，譬如因为譬如大家可能惯咗带水壶，咩水壶好大个噶嘛。咁、如果我咧就带咖啡杯咧，个体积细啲，又轻啲，咁我又自己带水，又唔使自己特登去买一啲胶樽装嘅水去饮啦。咁、我嗰一个 moment 咧，除咗悭咗钱咧，我又系觉得自己赢咗嘅。 所以啲咖啡都醒噶啦，而家成日出嗰啲咩限量版嗰啲咖啡杯咧。 是啊、 就好似做到 fashion 咁样，又可以衬衫又剩啊！ 买完又买咁样， 系啦，买完又买，就系等我哋咧去到帮衬买佢嗰啲杯，一嚟又环保，二嚟又靓，咁啊多啲角度，咁啊会可以即系都系做到环保嘅。 系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环保啲，一齐走数啦！ 愉快感觉，力量精神，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好，今日有專業嘅CrossFit 教練啦，係啊 ，Matthew 喺度嘅 ，Matthew 早晨， 早晨大家好。 喂，一連幾集咧，其實每一集個尾巴咧，都令到主持人阿歐咧都幾 impress 嘅，即係講緊係因為我有陣時都係經過上一集講到 CrossFit 嘅 专业嘅教练，咁你要考啦。咁 CrossFit 呢一个运动系由边度缘起嘅咧？咁佢缘起咧系咪去翻嗰个总会嗰度考，定还是喺网上考？头先过去嗰一两集你都讲你系一个 CrossFit 嘅 judge 啦，咁样你可以去叫做好似一个裁判咁样啊，睇下佢达唔达标啦。呢、這、一个又系咪你会周围成香港走嚟走去会 judge 人啦咁样？咁呢啲都系我觉得啊无限有趣嘅地方、哦。咁啊，交俾 Matthew 教练讲下嘛。 系啦，首先喺北美源自嘅呢个 CrossFit， 咁佢系本身咧就系、是、一班人喺一个你话类似 garage 咁嘅地方啦，佢哋嘅班啦， 系啊， 就烧嘢食、饮啤酒，跟住喺度做运动，就系、是、咁样形成。 因为佢哋都要 burn fat， 因为佢又想继续饮。繼續，你都知道北美幾 heavy 啊啲嘢係咪？一嚿牛排佢真係好厚揼揼嘅喎，好似唔使錢咁樣喎。啲豬手嗰啲肥膏嘅含量亦都好高。你以為你廣東式嗰啲豬手係肥嘅，你嗰啲再厚實啲咁樣。But anyway， 系咯，即系好似你咁样讲，哇！原来 CrossFit 就系好似个 garage， 即系个车房附近咁去发源咗呢件事，系嘛？ 冇错，一班人好开心 ，community 系一个好注重嘅嘢嚟嘅，一班人去做 fitness， 一班人去做运动，跟住去比赛啦。咁比赛就要 judge 你或者个考试咧，就首先你要有个 CrossFit 教练牌，咁个教练牌咧系。CrossFit 會 setting 有某啲站嘅，可能係喺泰國啊、香港啊，香港而家少啲，日本啊，咁樣會有啲 course 俾你去上。首先你要考個 level one 先，係啦。咁個 level one 係點樣咧？係 CrossFit headquarter 啲人飛去，我當香港站啦，飛嚟香港，咁你就去上佢嘅堂，跟住去考佢嘅試。 哇！呢件事都幾有趣喎，咁樣咁。當然啦，你哋嘅 box 咧都會做呢一件事咯，古往後係咪先？咁慢慢啲人如果想考教練，就跟住你哋嘅路徑咁去做啦。咁好啦，去到 judge 嗰層面啦，你自己係咪又會周圍去 judge 嘅咧？即係去翻日本啊、泰國啊，或者即係可能呢件事有機會傳到入去內地，因為內地嗰個健身風潮都好盛行啦。依家係啊，咁佢特別係成個廣東省或者大灣區入邊，其實好多 gym room 都好誇張、好靚，亦都有。總之佢哋對於健美或者健康或者養生咧係好注重噶啦。依家今次咁樣。 冇錯，尤其是COVID 咧之後，個個都好注重健康呢樣嘢。咁CrossFit 其實喺內地已經都好 hit 啦，已經好好多比賽添，自己搞嘅比賽，唔係 CrossFit 搞，反而係自己搞。 自己搞係咪類似好似外國，譬如我哋睇嗰啲 N 字頭串流平台嗰啲咧，即係有好多攞住個鐵波，即係之前咧 The Rock 咧咪做過一個類似咁嘅 show 嘅。咁當然我覺得嗰啲梗係綜藝元素多啲啦，但係。嗰啲又極極都見到啲大隻佬無端端有個圓碌碌嘅石嘅波咁樣捧住， 嗰啲元素都有擺落， 你又覺得睇落去哇，嗰啲肌肉哇好勁啊！啲女士都係可以咁哇，好爆得啊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幾有趣嘅嘢，係嘛？ 係啊，有趣嘅，即係你見到波其實。大家都可以玩到嘅，咁只係可能我哋攞第二啲 equipment， 咁而家有好多波石嚟咁用做，咁我哋好多用啲 gel 嚟做嘅波嘅，咁就俾大眾玩到啦，即係可以教唔同重量嘛，因為係啦，咁都可以做緊同一個動作，同一樣嘢，個比賽都可以一模一樣，只係可能有啲級別唔同咁樣去玩，咁大家咪感受到嗰個氣氛同埋比賽係點咯？挑戰下自己啦，係咪？有啲要挑戰下自己。我操咁耐，我點樣去揾個成績咧？就可能我哋做啲咁嘅比賽，一年一次又好。 哦，香港都會搞啊！你 我哋自己都會搞添。 哦，即係嚟緊會搞，會唔會喺啲 outdoor area 嗰度就係做？好似即係成個好似 docu 咁樣拍咧？喂，那個感覺都幾震撼喎！ 我哋想嘅即係，但係。Outdoor area 喺香港就有好多條例啦， 可能都真 要慢慢去做咯呢樣嘢。咁 indoor 自己其實 gym 裏邊都可以做， 可以，我都見到依家都比較多啲呢一種嘅訓練模式咧，令到大家嗰個唔沉悶啊。系唔沉闷啊！我觉得 CrossFit 就系俾到一种唔沉闷嘅感觉咧，即系大家去可以健身，可以啊。头先咧 Matthew 讲得好好啊，我觉得做运动咧，一个人做咧，真系越做越沉啊。你咧 即係當然你有教練去旁邊鞭策你啦，但最好係一班人去做。點解近呢幾年咧，我留意到香港嘅跑步風潮咁盛行咧？跑步係一個最孤獨嘅運動嚟嘅。是最孤独的。我自己呢细个嘅时候跑过一个好嘅成绩呢，我觉得个训练呢都系好孤独㗎。即系譬如跑 10K 你要去到40几啊咁样，一定有 train 啦，系咪先。当然有年少气盛，但真系好闷。你听住歌呢都系闷㗎。但系依家自从有咗跑会呢，大家呢喺度一起拉筋啊，集体倾下偈啊，跟住可能同 Matthew 倾两句偈，我再我跑先啊，我放你一少少。你个向心力，你都会想追到阿奥。调翻转头 ，Matthew 有一日过咗我，我都会觉得啊，我、哦、跑得快咗好多啊，师兄咁啊，大家有个互相较劲同埋进步，同埋有得倾下讲下咧，你个成绩就好快到。 冇错， 嗰十 K 就唔系十 K， 嗰十 K 变咗六 K 噶啦。 系啊， 哇、wow ！ 所以一个 community 好重要嘅、嗯，我哋好注重呢样嘢。 系系系， 咁大家一齐操，大家有交流啦。咁仲要系大家交换啲健康嘅知识，令到大家进步。 系啊， 系一个好 positive 嘅事嚟嘅。所以系community 好重要喺 sports。 嗯， 系啦，一齐你话一齐拉筋，一齐去跑步，一齐去研究成绩，一齐研究跑姿， 系 咁其实样样运动都可以咁样做。 好啊，咁啊，今日咧再次多谢咧我哋专业嘅 CrossFit 嘅教练啦，系陈宇希啦 ，Matthew 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嗱，往后有机会再请你嚟分享咧，就期待你搞完一啲户外嘅香港全港性嘅大赛啦嘅时候咧，就再同我分享一下逐啲逐啲喺 CrossFit 嘅世界。究竟会是怎样去将整个风潮越推越广呢？现在都越来越流行的了、嗯、好多谢 Matthew， 多谢晒，多谢 晒。我也想讲另一件事，就是 HIIT。 系 系 h i i t 即系都唔喺 gym house 入边 ，HIIT 其实都会经常发生一件事嚟嘅。不过佢好在一件事咧，就是佢可以喺屋企入边发生嘅。 系啊， 李志刚，如果你是李志刚咧，就每日都真系操啦，系咪 Alex？ 梗啦，唔操唔得啊，唔舒服啊。 唔操唔舒服，啱啱啊！喂 ，HIIT 咧，其实我自己屋企咧就谂住同老婆啊、仔啊一齐咧，就谂住过一个健康人生嘅时候咧，都有玩过嘅。 系咩？ 咁啊，用抱住玩嘅形式啊，点点玩咧？好简单。 举下仔上嚟先。 举下仔。 咦？又得喎，几好玩喎！ 蜘蛛女咪就系咁咯。 咪就系咯。 啊，郑丽珊咪就系咁咯。佢成日喺度举啊，举啲仔啊嘛，佢喺度高咗睇好多。咁但系我咧就唔敢举仔，因为咧就都重啊。咁同埋咧，我又唔系嗰啲成日练习嗰啲咧。咁我最主要都系开住个电视。就找翻嗰啲相應嗰啲 channel 咧，咁佢都有嗰啲，譬如 HIIT 就可以喺屋企自己做嘅，係啦，咁你跟住佢，咁我嗰陣時就諗住大家就因為佢。最標榜嘅就係你每日只係需要嘅時間唔多， 係啊， 例如十分鐘， 嗯， 即係佢講得好好聽嘅，即係嗱，你十分鐘啦，跟住咧你即係持之以恆嘅話，你一個月啦，你總之好快就見到成效。我成日聽嘅咧就唔係一個月，係成日聽嘅就21日就已經見到成效。 哦，係啊，同埋佢又話咩十分鐘等於你做咗半個鐘咁樣㗎嘛， 係好吸引嘅。咁於是乎咧就成家就係圍圍圍啦，咁啊去到玩啦。咁初頭就又諗好多咧，譬如我哋做好多親子訪問嘅時候，啲專家都教點樣去到氹啲小朋友做，咁我都好努力去氹佢嘅，咁真係氹到嘅。咁开头做嘅时间咧，大家都好开心，就觉得啊，今日有成效啦。咁啊，我发觉咧，我自己个腹部咧都已经开始攰啦， 有啲酸软嘅感觉啦。 咁就係啱啦，咁样。咁但係咧，最长咧个一个纪录都係维持咗一个星期咧，然后就已经咧。屋企人就已經唔得， 係 啊， 做咗一個星期， 但係21日都去唔到啊，所以都未見到成效。 你都起碼做到十分鐘啦，我真係有諗過嘅，咁我諗住話，哇十。即十分鐘等於半個鐘喎，好抵喎咁樣啦。咁結論我大概做咗三分鐘我就放棄咗咯。 哦， 因為真係好攰， 係攰嘅，係啦。 同埋佢中間唞個時間太短， 好少啊，係啊， 唔知十秒。 系啊，咁人哋就系玩呢啲。 系啊，我就玩十秒，但系我真系唔得，我大概要唞翻一个钟咁样咯。 系嘛？ 系啊。 几年前我都曾经试过咧，真系觉得自己肥咗，咁于是乎咧就同几个好姊妹咧就喺夏天嘅时候咧去咗一间好细嘅 gym， 就系玩咗呢啲嘅会员制嘅一个训练营咁样样咧，当系喺个训练营入边咧就会俾你每一日咧系每日都去嘅，成个星期每日都去，总共咧系去5个星期，咁咧就每日都有啲唔同嘅活动去俾你尝试嘅，今日可能试下打泰拳。 拳，第二日咧就试下 HIIT。 哇，泰拳都好攰啊！ 总之全部都系攰噶啦， 全部都 系攰噶啦。咁但系咧就每日恒生地去每日都去啦咁。咁去到嘅时候咧就发觉，诶都好嘢嘅，有啲姊妹陪住自己咧就辛苦一齐辛苦啦。 系啊系啊，好玩啲。 即都曾经听过有啲本地以至到系全球嘅一啲大型运动品牌机构咧，都话佢哋自己嗰啲迎新营啊，都系讲话if you sweat together, you stick together。 哇！ 即系你一齐流汗， 系 啦，你哋就会黐住一齐一世噶啦咁样样。咁我谂住都系有啲心态啦，就是、陪住啲姊妹一齐去到做练身。咁都发觉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咧，系感觉上自我系良好嘅。 嗯， 即系自我望住块镜嘅时候，觉得我今日有付出，我又去付出啦咁样样。 同埋个人都系满满嘅正能量嘅。 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嗰个嘅形态啊，即系成个人会企翻直咗啲啊，因为你开始知道原来我要用啲肌肉啊，点样企嘅时候先会好啲。嗰、个成个坐姿啊，行路嘅姿势咧系会好啲嘅。但系我都系只不过玩咗大概三个星期都冇。 哇，你都好叻咯！ 你有三个星期， 你都有廿一日， 我都有接近廿一日嘅。但系因为点解会停呢？发觉原来我唔系肥咗，我系有咗。 咁就停啦！ 对唔住，真系要停啦。 生活，青春已转账被光。其实我从没有太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气温上嚟湿度69%，佢系 J 风冯允谦嘅 All That I Want。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人红咧，真系唱咩歌都会受欢迎，都会非常之流行啊！较早时间喺格林美嘅舞台上面咧，都率先听到呢一首作品啦。本周亦都喺 Hong Kong Top 10揾到呢一首歌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Are you drinking good? 继续 Didi 之后咧，佢嘅新唱片再听到呢一首新歌啊，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第三位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咁今日咧就直播室就三位人一齐咧就同阿唱咧一齐倾下偈。喂，早晨，唱仔， 唱仔啊，几时变咗唱仔噶？ 系咯，每一次小白咁样介绍我咧，都有人咁样话：喂，几时变咗唱仔或者唱唱嘅咧？ 系啊， 唱唱系啊，我点解你唔觉得唱唱好 Q 咩？我真系会听到唱唱，我想搣你面珠墩添。 你中唔中意先？ 叫到有啲似熊猫咁。 系、啊，如果新嘅话有熊猫嘅可以建议名嘅时候咧，叫唱唱喎。 系，冇讲呢啲，我哋讲翻节目先。 好啊，好啊，请讲，请讲。 系，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港台电视三十一啦，今晚7:35有呢个铿锵集。咁今集咧会同大家探讨一下香港嘅厨余处理问题啊。咁话说咧，我哋而家即系香港有大，每一日都有大量嘅嗰啲都市固体废物咧，就抌咗落去堆填区嗰度。当中咧有三成都系厨余嚟嘅，咁就占咗呢啲弃置嘅都市固体废物里边咧最大嘅一个类别。咁我哋人人都知道啦，今年就会即将推行呢个垃圾征费计划啦。咁而即系垃圾里边有咁多都系厨余咧，所以呢个处理到呢个厨余问题咧，就对我哋嘅挑战咧就细啲。咁究竟啊，点样去提升呢个厨余回收，减少呢个弃置量，就成为咧好多我哋嘅屋企啊、食肆啊，甚至乎食品制造商一啲无可避免嘅挑战啊。咁节目咧会同大家睇下啦。其实政府咧近年都会逐步扩大咗呢个厨余收集嘅网络。咁做咗啲乜咧？原来咧政府喺呢个公共屋邨啊、私人屋苑等等，就有一啲试点啊，就设立一个试用嘅智能厨余回收桶。我冇见过，但系有啲朋友就话佢屋企楼下有嘅。究竟呢一个回收桶对于培养我哋市民呢个回收厨余嘅习惯成效有几大呢？咁大量嘅厨余收集咗翻嚟之后啦，下一步处理嘅技术同埋设施又系咪都准备好呢？我哋市民大众同埋有关嘅商界又系咪真系做好呢个厨余回收嘅准备呢？今晚嘅铿锵集就会同大家一一探讨一下。 明白。咁厨余咧的而且确一个好大嘅问题。而家好多嘅屋苑，头先阿畅都提过啦，公共屋邨或者私人屋苑咧都有啲智能厨余回收桶。其实佢哋应该系部分啦，佢哋会有一啲嘅叫做时间咧 set 俾大家嘅。咁我哋都好聪明噶啦，佢哋尽量咧 set 大家去到回收厨余嘅时间，通常都系晚饭之后。咁 set 嘅时间大部分啦都系6点至到譬如10:11呢啲位嘅，咁等大家咧食完饭啦，洗埋啲碗啦，咁就可以将你嗰、那个个兜厨余咧，个盘厨余咧，咁就好似当你落去散步咁样，搭个 lift 或者你行楼梯落去，跟住就排队就将个厨余倒落去部机嗰度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咁但系可能有啲朋友亦都自己屋企自制或者添置咗呢一个啦，就系厨余机系啦。咁厨余机咧，佢有啲人咧就话到佢声浪就比较上大嘅，系啦，即系当佢一揿掣嘅时候。系啦，咁就会造成少少即系声音，咁但系其实都系几分钟就已经处理咗咁样，就好似用吸尘机，我哋用吸尘机咁，唔会开好耐嘅咁嘅 concept 咯。咁 不过我都有听人讲咧，因为厨余机唔系所有嘢都可以回收嘅，即 系 譬如啲 骨头嗰啲唔得噶， 硬嗰啲啊，或者系太多水分嘅嘢都唔可以回收，好似系特登要拣噶嘛。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要 train 噶，即系唔系话我即刻就识得用，全部厨余怼晒落去就得啦，又唔 系，都要学习多啲啊。 同埋除咗智能嘅厨余机之外咧，我都有见过有紫色嘅回收桶嘅，其实就系俾厨余去到用嘅，咁啊迟啲可能会越见越多添。 哦，咁到时大家留意啦。今日夜晚咧先留意咗咧，就系7:35嘅铿锵集先。好，仲有10:30嘅时间咧，中国第二季话唱。 冇错，嗱呢个历史记实嘅节目咧，嗱之前啊同大家睇过啲皇帝，又睇过啲大臣，咁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咧呢个近见啊，即系咩意思咧？外国嘅使团嚟到中国，去到咧佢近见去拜访中国嘅皇帝，咁今集节目啦就带观众翻去清朝乾隆皇期间，咁就英国就有一个使团就叫做咧马加尔尼使团啊，咁就系佢哋去拜见呢个乾隆皇啦，咁究竟在历史上面这两个古老的国家他们第一次的见面对于我们这个历史带来了一些什么的贡献呢？有些什么对后世的影响呢？想知道多一点，今晚10:30要留意这个中国第二季啊。 好，唔该阿昌，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牵头成立的共享基金会将派出60名内地和香港的医护和工作人员，下月起分批到5个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展开免费白内障手术项目。大部分人日前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总会接受应急救护培训课程。身兼基金会理事会主席的梁振英说，海外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患者在手术前中后出现突发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在人员起行前接受应急救护培训，巩固和加强急救知识和技术是十分必要。他又说，至今已经派出18批次共130多人次医疗队完成过万宗复明手术，未来要招募不同专业的人才加入，包括科学和翻译人员。中国今日起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和卢森堡持普通护照人士施行免签政策。根据相关安排，今日起至11月30日期间，上述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日，可以免签入境。央视报道，今次是继今个月1日中泰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后，中国免签朋友圈再次扩容。截至3月初，中国已经和157个国家缔结涵盖不同护照的互免签证协定，和44个国家达成简化签证手续协定或者安排。以军星期三空袭加沙南部拉法市一个联合国粮食分发中心，击毙一名哈马斯指挥官。以军话，呢名叫哈斯纳的指挥官负责向哈马斯提供有关以军阵地的情报，并参与控制人道主义援助，并将物资分发给哈马斯恐怖分子。加沙卫生部门指空袭造成5人死亡，又指哈斯纳是警员，负责设施的保安。哈马斯谴责以军的空袭扰乱分发物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说，一名工作人员死于空袭，另外有22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指责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哈马斯有联系，表明会在不损害援助分发的情况下，让其他机构取代近东救济工程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周末至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44点，升58点，成交金额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9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8，升2毫；阿里巴巴74.65，升6.5；信达生物42.3，跌1.55；友邦保险63.8，跌1.05；比亚迪股份214.6，升5.2；中海油17.8，升2.2；美团94.8，升4.5；药明生物18.34，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7.61，瑞士法郎0.876，加元1.347，人民币7.192，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5， 澳元兑美元0.663，新西兰元兑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8,470点，跌225点。港金报20,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3.99美元，卖出2,1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隧出九龙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是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李松苑，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沥源村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一段稍为慢车。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九龙城嘅牙前围道系有爆水管，牙前围道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至到龙岗道嘅唯一行车线受阻，受影响巴士路线二号啲去泽安邨方向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林子毅、林志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嘅张译，原来仲参与咗好多拍摄构思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揾线索嘅戏份，就系佢临场提二加只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好，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又嚟啦！最开心啊，可以同啲听众倾下偈。 冇错，今日咧揾嚟嘅听众就系 Anna， 早晨 Anna， 早晨 Anna， 早晨，早晨， 各位晨光嘅主持，大家好啦！我系 Anna， 送上我嘅金句 系： 晨光笑一笑，开心最重要。耶、 yeah ！多谢你啊，你有备而来嘅、啊， 梗系啦，大家要开心顺畅咁就开心噶嘛。 系、哎、啊，真系好嘅啫。Anna 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咁啊，首先咧，我就多谢你哋啦，礼拜一至礼拜五四个钟头有质素嘅广播咯， 多谢 你哋嘅 fans 嚟噶，我哋最中意就系呢个环节晨光 morning call， 系， 我都系咧可以送啲祝福同埋送好歌俾相识嘅朋友啊， 系、嗯、啊，我都好中意，可以同你倾下偈啊嘛。 我就系香港邓丽君歌迷会个会员啊，咁啊，今年2024年咧。咁啊，邓丽君一月29号就系71岁冥寿，咁5月8号咧佢就离开咗我哋29年噶啦。咁、 嗯、 但系我哋又唔觉得佢离开，我哋觉得佢好似移咗民啦，去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唱。因为咧喺香港电台，你哋唔同嘅节目咧，每日都播放佢个歌，因为佢个歌实在太好听啦。 嗯， 十几岁至80几岁嗰啲人都个个都中意听佢啲歌噶。 系、 嗯、啊，咁我哋咧就觉得做人咧，只紧要你有心啊。 系， 咁啊，好似我有啲朋友咧，同即系啲歌迷啦，移咗民去外国，咁啊，但系每年佢哋生日咧，我都会点唱俾佢哋听噶。 系， 咁佢哋咧就会好开心咯。 嗯， 咁样我觉得咧，就呢个世界如果每一个人做好本分， 嗯， 咁样个世界就会好美好啦。咁大家都睇到而家嘅新闻啦，乌、 嗯、 克兰同埋以色列咧啲战争，大家就知啦，系咪啊？ 系啊， 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啊。 哦， 哇，当年影咗好多靓相，咁但系而家喺新闻片见到咧，颓垣败瓦，满目疮痍，个心系好唔舒服嘅、嗯，但系好无奈咯。咁我哋最紧要就系活在当下，珍惜而家眼前拥有嘅嘢。 系， 咁我哋相识啲朋友。啊！真系每年一次点唱，少少心意，但系嗰种窝心嘅感觉系好难得。个个由自己做起，个世界系咪好美好啊？ 系啊，所以话如果呢个世界多啲咧，即系好似 Anna 咁有心嘅， 系啊， 真系做人要咁啊！我哋做好少嘢，又可以即系由自己自发做起，咁、那个世界就会好美好噶啦。如果个个系咁样谂个世界，你话系咪好美好啊？ 系啊，梗系啦。 又多谢你哋嘅配合啦。嗱，我而家咧就要讲嘅就系、是。今日咧 ，Anna 你会点唱邓丽君唱嘅《雪中情》 啊？ 咁啊，首先点俾香港邓丽君歌迷会全体会员， 嗯、 预祝我哋3月30号成立48周年、哦。 哇，48周年啊，已经 系啊，咁啊，所以我哋系要更加珍惜嘅48年、哦。 等我讲，你系咪每年都有活动噶、啊？你哋 系啊，我哋都会即系如果就得到，即系你知啦，如果各有各忙，可以聚埋一齐食嘢啊，或者搞啲活动啊，咁样咯。 系 咁啊，祝我哋各位会员咧就开心快乐啦， 身体健康系啦。 系咁啊，送埋俾唱片博物馆啊馆长邓汉森先生，祝佢工作愉快，因为佢喺你哋电台某个节目啊，连续12个礼拜咧播啊邓丽君嘅歌。仲系唔同嘅版本，等我哋咧练习我哋只耳朵，即系我哋只耳仔系金耳朵啊！睇下边个版好听，系咪又系好难得啊？ 哇，咁犀利啊！ 系啊，喺普通话台啊，落宇宙嗰度啊，12个礼拜连续啊！哇，我哋好开心啊！因为你哋嗰个台可以俾我哋一年上网任听啊嘛， 系 啊， 练到我哋只耳仔，哎呀，原来呢个版。同嗰个板争少少，咁、因为我哋个耳筒听啊，咁、不停咁上网听翻，好开心咯、啊。咁、所以我都点唱俾佢听，即系多谢下佢咯。 好啊， 咁嚟紧3日嘅又有林美仪、黄伟亮、余卓生、胡慧娟、林小明、尤中英、余金强、余超仪、黄晓琪同埋卞卫东，祝佢哋生日快乐，全部都系你哋嘅 fans 啊！ 多谢你， 多谢晒。 同埋俾晨光嘅全体工作人员，祝你哋工作顺利愉快。唔该晒你哋咁多位俾呢个机会，我哋又好开心啊！ 好哇，你好犀利，写晒书嗰5张 A4 纸喺呢度， 好有准备，多谢晒你。 好啦，多谢晒， 带翻落袋噶啦。 OK， 拜拜。 拜拜。 情如白雪，永远不厌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 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亮地情要多信任，未料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舒，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 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邓丽君嘅雪钟情之后，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有我哋嘅饮食图鉴。咁啊，今日咧呢啲二十度嘅天气，咁啊有少少又乍暖还寒嘅感觉，都仲有少少嗬。咁、所以咧，又听我哋嘅营养师所讲咧，就话我哋上个星期好似就系讲话煲汤。 哦，系啊，老火汤，老 火汤系啊，老火汤入边都会煲咗好多嗰啲味精出嚟啦。咁佢都建议大家就可以滚汤嘅。咁啊，滚汤要滚得有味道嘅话，其实都唔系冇办法嘅。咁啊，嗱呢个我冇问过我哋营养师啊。咁但系我又觉得咧，都几够味嘅原因咧，系因为咧，我哋先准备嘅材料有皮蛋啦， 有皮蛋都够啦，系啊， 咸蛋啦，系啦，咁亦都要准备啲生姜喺度嘅。咁啊，做法都相当之简单。 咁应该真系唔可以问营养师啊。 系啊，一阵你知啦，咪咪又喺度。就话嗱呢个咧，我哋营养师就唔系好建议，不过咧就少少地嘢都可以嘅，系啦，着量着量咁样。好啦，咁我准备咗呢几个嘅材料之后啦，咁我就要放喺嗰、那个最好咧就已经你准备滚汤嗰个煲，你就将佢抌晒落去，咁啊亦都我就会落几滴油喺度啦，咁啊令到佢咧一路喺个叫做煲仔嗰度咧就可以轻轻煎下佢先，系啦，咁啊等佢咧有啲味道出咗嚟，同埋会香啲啊嘛。咁如果你真系你嗰个热镬嘅，或者你讲我真系少少油都唔想落嘅，咁啊适随转变啦。好，咁你就将呢一个皮蛋啦，将呢个咸蛋同埋呢个生姜放咗落去，你就攞个攞啲木嗰啲镬铲， 系， 因为你个煲嚟嘅，唔好刮到佢花晒嘛。咁你就扼下佢，整烂佢，咁你就一路加热嘅时候咧，咁你就慢慢你就会发觉咧，佢会变成好似嗰啲糊状嘅嘢，系啦，因为佢咸蛋皮蛋咧，咁如果中间仲有啲蛋黄嘅话咧，一齐捞埋，大家就想象得到好结嘅，好结嘅糊状咁样嘅嘢嘅，咁啊亦都煮到佢热咗嘅时候咧，好啦，喺呢个时候就大概可以加两啲水。两啲水都多噶，咁啊煲汤系有两啲水啊， 即刻换翻个大壶先。 系我都谂一谂，差唔多。 系两啲水，咁啊一路倒落去嘅时候，你就发觉咧，佢嗰个滚出嚟嗰个汤咧，已经好清楚见到咧，会变咗系嗰啲奶白色嘅感觉嘅，系啦。其实我几中意饮嘅，即系譬如嗰啲咩金银花炒菜嗰啲咧， 系 金银蛋炒菜呢啲咧，我都其实佢嗰个汤我都会捞埋嘅，因为我觉得好似滚咗个靓汤咁，又有啲菜咁样，咁所以好啦，呢个亦都系取材自呢一个嘅金银蛋嘅一个味道，咁你一路滚佢嘅时候，落完嗰两啲水之后咧，你继续咧都可以中火煮多佢一阵间嘅。好啦，咁跟住我哋就落其他嘅配菜噶咯。咁我就会选择咧就系娃娃菜，娃娃菜系我几中意食嘅一道菜嚟嘅。 我都系啊， 系嘛？ 系啊，又系啦，又容易消化啦。 系啦，系啦， 好少食好多都唔会好饱咁样。 同埋花菜咧又摆得喎， 系啦， 系啦。咁你买嗰啲平时嗰啲真系深绿色嗰啲绿叶菜咧， 好易坏， 系啊，都几容易坏啊吓。咁啊要挤喺度，尽快食。咁但系娃娃菜咧，通常挤雪柜，咁有段时间佢都仲可以好似好精神咁样样。 同埋咧呢啲比较浅色啲嘅蔬菜咧，系可以摆隔夜嘅，即比较好啲。 系啦，系啦，冇错。 如果你绿色嗰啲咧，系有嗰种唔知咩 chemical 系会令到有致癌嘅。 嗯， 即如果越深绿色嘅话， 越深绿色啦，冇错。好啦，咁跟住我就将呢一个娃娃菜就切咗个定，跟住一块一块咁拎出嚟，就抌埋落去呢一个嘅汤滚汤入边。除呢一个之外咧，我仲中意咧就系落埋嗰啲粉丝。 哦， 落粉丝啊，又咬口，同埋有少少饱肚嘅感觉， 又索味， 系啊，都想索味啊， 梗系要索味啦。咁我咧就会落埋呢个粉丝啦。咁有啲朋友咧会喺呢个时候亦都中意落啲午餐肉嘅，系、 哦、 啊，有啲朋友中意落午餐肉喺啲汤入边， 都系索味啊嘛， 索味即系等于打边炉。咁有啲朋友中意落午餐肉打边炉嘅， 咁又系、 啊，系啦，咁啊索埋嗰啲味就一齐食嘅。好啦，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大火。先滚一滚佢先，跟住就转中火，就大概滚多佢三分钟左右。 嗯、 然后咧就可以准备定啲葱花啦、盐啦、盐、其实如果你我啦，如果你咸蛋落多隻嘅，就都唔使落盐噶啦。啲、味都够噶啦，同埋落胡椒粉。胡椒粉咧，我又起势系咁落嘅，大量咁去落嘅，咁啊适随转变。好啦，跟住再滚多佢大概一分钟，咁你就发一个好靓嘅奶白色嘅呢一个叫做金银蛋娃娃菜粉丝煲，咁就完成啦。其实落多少少虾米都得噶。 佢我哋寻日讲嗰啲干嘅虾壳壳， 系啊，嗰啲虾皮 啊，虾皮 系啦、 啊， 虾、 啊、 皮都可以抌埋落去，咁啊一齐又滚滚佢。咁我觉得呢个天咧，饮呢一个汤咧，其实个人都暖暖胃啊，好、舒服噶。 我的享乐时代。 咁咧，而家金融咧就百年嘅诞辰纪念活动咧就开始咗啦、 哦，留意到、哦、如箭在弦系嘛？ 系啊，冇错。咁系有两大个即系主打嘅活动啦。 嗯， 咁我自己都好兴奋嘅。 金融 一系啦， 有冇睇金融小说？ 嗱，其实我系冇睇金融小说。 有冇搞 错啊？嗱，点解我要讲个原因？ 你一定净系追剧金融嗰啲剧啦。 冇错，我净追剧嘅啫。点解咧？因为我睇书，我系好疯狂嘅。我之前试过就有一个作者出咗一个系列系六本书啦。我 系 不眠不休。连饭又唔食啦，觉又唔瞓，净系煲晒嗰六本书，唔知道用咗两日时间煲晒。 诶、咁我借一套，即系几套金融嘅小说俾你。 就系、是、嗱，其实我真系好想睇，但我知道我自己咁样咧，我唔敢睇啊。 一个月后见啊，咁 系啊，我惊我一可以 闭关一个月咁样。 系啊，咁我就觉得 佢要翻工。 系系，咁冇理由一路开麦一路睇噶嘛， 系 咪？梗唔可以噶嘛，咁我就唯有唔睇啦，就追剧，追剧就。好啲啦，咁样就可以慢慢 cut 下 cut 下咁样。咁、你哋有冇话中意边一本小说多啲咧？ 嘉明有冇睇金融小说啊？ 我都系睇剧多啲，因为我成长嗰个年代咧，已经系疯魔啲神剧都系金融嘅取材嚟 嘅、 所以就即系夜晚食饭嘅时候咧，同屋企人又冇乜啲其他嘅选择嘅时候咧，真系即系睇电视送饭，系、经常都会睇啲不同类型嘅英雄武侠嘅一啲电视剧， 系 咁先至会系透过嗰一种嘅途径先至认识金融咯。 金融小说咧，我自己就中学嘅时候都几迷啊，咁、譬如《射雕英雄传》神。雕同埋呢一个嘅《倚天屠龙记》，真系三部曲啦，又会追啦。然之后咧，《鹿鼎记》啊，又或者系 《 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哦，甚至乎系嗰、个《雪山飞狐》啦，《飞狐外传》啦，又会睇啦。 连城诀系咪？ 连城诀同《侠客行》我系冇睇嘅。 哦， 唔知点解系啦。我到而家都冇乜心再睇翻呢兩部，咁、我自己對於金融嗰啲叫做長篇小說嚟講咧，咁我當然迷啦。咁同埋咧，佢以前有出過嗰啲叫電腦遊戲咧，都係用金融做背景噶嘛，係啦。咁佢有個玩法就係你可以設計，即係落我自己個名，譬如八元號咁樣，跟住就變成咗個角色，跟住係周圍去到學功夫咁樣嘅。 你就可以去揾小龍女啦。 係啦，我可以揾小龍女嘅。 你揾姑姑。 係啦，咁我又可以學唔同嘅武功啦，咁啊集呢一個嘅國家之大成嘅，咁、去打遍天下無敵手咁啊。咁佢嗰個即係群合轉嘅一個電腦遊戲咧，其實嗰陣時以前都真係瘋魔幾多朋友啊嚇。 而家都係咁樣嘅喎，而家都仲係有呢啲 game 嘅。 系嘛？ 系啊，不过就好似以 家打機嘅方法，不過佢轉咗啲人啦，變咗做小龍女啊，變咗周子若啊咁樣啦。咁其實咧，金庸先生真係好犀利，你一生咧其實係創作咗超15部嘅武俠小説，塑造咗超過1400個人物， 哇！ 係啦，咁而且咧係全球啊都賣咗超過1億本， 係啦，犀利犀利。 咁所以咧，今年3月15日咧就係金庸先生嘅百年誕辰啦，所以就決定咧搞2個主打嘅活動嘅。 哇！我一定要去睇啊，因為我都係超級金融 fans。哎，講開先至講啊，我有個朋友咧，其實佢以前嘅時候佢就知道我都中意金融小説系列啦。咁所以咧，而一年我嘅生日禮物咧，其實佢係攞咗本《倚天屠龍記》。咁啊買咗一套，跟住就特登俾阿金庸先生簽名，寫埋我個名，跟住送咗俾我啊，係啊，我而家喺屋企真係珍而重，係啊，珍藏啊，冇錯啊。 因為咧圖書館永遠都係唔知點解會少咁幾本噶嘛，即係嗰啲永遠你借第一集啦，第一集都有嘅，永遠都，但係當你想睇二三嘅時候咧，嗰啲都會冇咗嘅。 二三都好好睇啊，嗰啲 係啊，嗱嗰啲先開始入肉㗎嘛， 咁 就會冇咗嗰本㗎啦。咁所以送一套俾你咧係。真係幾開心 嘅，正啊！ 係咁講翻個活動啦。咁第一個活動咧就係3月15日至到7月2日咧，會喺中環嘅愛丁堡廣場咁就同公眾免費開放。 聽日啫喎， 係咯，冇錯啦。咁咧呢個咧就係叫做江湖盛會啦，即係全名就叫合資大姐。金庸百年誕辰紀念江湖盛會，咁有啲咩睇呢？咁其實就係一個雕塑家任哲咧，佢就創作咗10個金庸小説嘅角色人物雕塑。 數嚟聽下先， 有啲咩呢？譬如有小龍女啦，有楊過滅絕屍體。 誒，楊過係一隻手定兩隻手嘅版本啊？ 哇！呢一個嘅呢度就睇唔到啦。 我唔緊要，我去睇。 天機唔透露住， 我淨係見到佢拎住把劍啫，拎住把刀，佢嗰把刀係啦。咁但我就睇唔到佢係一隻手定兩隻手。 原鐵重劍嗰把係。 係啦，咁另外有胡飛啦，有范瑤啦，袁顏洪烈、金輪法王、成吉思汗、郭靖，咁都會喺嗰度展出嘅。咁啊，任哲咧原來都好犀利嘅，佢係80后嘅雕塑家啦。咁最叻係咩咧？西方古典嘅雕塑技法。 哇！ 係啦，咁所以佢係融合咗嘅，佢雕塑 中西合。 冇錯，咁所以呢樣嘢係好睇嘅。咁加埋咧，牆入邊有譬如《射雕英雄傳》入邊嗰個蒙古包，係都係有嘅。係啦，仲會有埋呢一個唔同語言聲音導航，做呢一個擴增實景嘅科技，咁有一個沉浸式嘅體驗啦。係啊，咁加埋咧呢個幾好噶，有呢啲譬如有啲定期有啲文藝嘅互動體驗，譬如有啲閱讀分享會啊、音樂會啊， 呢啲都搞埋犀利喎。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一系列 嘅音樂嗰啲會唔會聽翻以前嗰啲射雕、引弓、塞外奔馳嗰啲咁樣？ 係咯， 係啊，論武功嗰啲係嘛？ 係咯，嗰啲對我哋係啊，香港人嚟講， 主題曲啊，嗰啲劇集主題曲啊， 係啦， 其實我都好中意聽嘅。你知唔知細個背曬，唔知點解？ 係以前羅文都有唱好多，譬如《飛狐外傳》啊，呢啲其實都有唱好多噶嘛。 係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啦。咁另外一個主打嘅活動咧，就喺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有，係免費開放嘅。 哇，正喎！全部免費咁正嘅， 係啊，開心啊！咁呢一個今次就再多啲啦，呢個有22件嘅金融經典作品人物雕塑嘅，係啦，譬如《神雕俠侶》啦，《射雕英雄傳》、《笑傲江湖》或者係《倚天屠龍記》咧，都係有齊曬嘅。 你唔知有冇《令狐沖》咧？應該有啦， 《令狐》有，《 東方不敗》 有， 攞住支針吉下嗰個。 係啦，我自己咧就想睇黃蓉嘅。 嚇，黃蓉？咦，估唔到你中意睇黃蓉。 我想睇黃藥師喎。 黄药师赢个东邪嘛？ 系啊，我想睇黄药师喎，同埋金毛狮王咯。 金毛狮王都赢，系啦。 系啊，其实佢都齐几齐嘅，22个因为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睇， 张无忌有冇啊？ 张无忌多睇下先，张无忌有 都有张无忌， 有张无忌， 哇，犀利！ 都系大家最热捧啦，都系最受欢迎。 喂，有冇韦小宝啊？嗰啲 嗱，佢就冇写《鹿鼎记》嘅。 《鹿鼎记》可能谈唔上， 太多人啦， 可能讲唔上大侠啊。 系，因为佢个主题系合资大姐。 系啊系啊，因为我睇过以前啲报道就话，阿金庸先生咧，佢自己都讲翻啦，《鹿鼎记》咧，其实佢自己好中意嘅《鹿鼎记》。 系。 咁但系韦小宝呢个角色咧，佢自己都会觉得系真系称唔上大侠。系啦，但 系 嗰种 真系称唔上， 有少少鬼头仔先。 系啊，因为其实合资大姐啊，佢呢一个主题咧就系话要为国为民嘅。 啊，系。 咁就 国政嘅。成件事 系咪啊？ 保护双阳城嗰种嘅气派 啊！系啊，突然间谂起就觉得，喂，小宝真系唔系好似唔系几啱。系啊，自己都几想去睇啊。其实我因为好少睇到雕塑啊，佢系真系每一个 每一个人物都有咧，我想同佢打个卡咯。 哇，系、啊，我应该最想同阿杨过打卡。 嗯， 系啦，因为我细个第一部睇金庸长篇小说咧，都系《神雕侠侣》接触先嘅，系、 啊、 啦，而电视剧咧，我都系睇《神雕侠侣》第一部系金庸嘅电视剧、嗯，我睇嗰个系刘德华版本嚟嘅。 咁究竟呢一个雕塑会唔会似刘德华咧？ 系、哦、啦， 因为系同你心目中嘅杨过系咪再接近啲咧？ 系、啊，大家一齐去睇下啦。